至今据了解，监警会首阶段报告将会集中涵盖去年6月9号、6月12号等日子发生的警民冲突，同时亦都会提及警方初期用作拘留被捕人士的拘留中心。消息话，报告会提到警方在冲突现场的处理手法、使用武器准则等。监警会话将会适时向公众发放有关审视工作的资讯，现时并无补充，会方不评论任何传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不知道监警会报告的内容，亦都不会回应有关报告内容的揣测性报道，强调重视监警会的工作。监警会早前已经话完成报告之后会向他提交，政府研究之后再回应。副总理刘鹤抵达华盛顿，预料当地星期三同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中美首阶段贸易协议。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透露，中方承诺未来两年增加购买大约$2,000 亿的美国商品同服务，包括大约$320 亿农产品，其余仲有汽车、汽车零件、飞机同能源商品等。消息人士话，如果中方不遵守协议承诺，华府有权向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但协议同样未有阻止中国报复，令双方可能重回现时的情况。天气方面，华东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会在明日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日天气预测，初时大致天晴，明日渐转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18至2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明日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日间和暖，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清凉。现在的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8,885点，跌69点，总成交金额1,191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06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88点，跌5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00.4跌6蚊，阿里巴巴223.6升8毫，中国平安96.5升9毫，盈富基金29.05跌1毫，小米集团11.68跌2毫2，美团点评112.3跌8毫，粤文集团37.6跌3.7，雅生活服务30.5跌1.8，友邦保险87.3升6.5，建设银行6.75跌5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74，英镑10.083，瑞士法郎8.022，澳元5.359，加元5.946，新西兰元5.15，欧元8.6569。每百日元对港元7.0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602。日经平均指数报24,025点，升174点。港金现价报14,310蚊，跌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43.4美元，卖出1,544.0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先讲交通意外，就系龙翔道西行近住狮隧口嘅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就排到喺星河名居，就系龙翔道西行接近狮隧口慢线啦，有交通意外噶。龙尾而家排到去星河名居。其他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过咗华润大厦，西行嘅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系接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只系收费广场对出有少少车。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仍然是车多缓慢，龙尾牛头角下村。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考明街都是多车的，龙尾排到九龙湾验车中心。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车多，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是多车，龙尾太子道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果栏。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的龙尾就排到过了北拱街。 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揸车的朋友留意了，今晚日落时间傍晚5:59，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的7:05。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中言堂， 百人盛中，畅所欲言。 100个香港人将肩负重要的使命， 这100个人由电话随机抽出， 这100个人年龄性别的分布贴近香港整体， 这100个人会对财政预算案发表意见。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 星期六朝早10:00同步直播。 中言堂， 老公停车啊，前面有个伯伯过紧马路啊！ 唉，啲交通灯俾人打烂晒，我揸车都好危险啊！ 一个文明社会系唔会用暴力表达诉求噶，打烂晒啲交通灯，拆晒啲路牌，会严重危害司机、乘客同行人嘅安全，而且仲系刑事罪行添。 系啊，刑事毁坏最高刑罚系监禁10年噶。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我们会以最有诚意、最谦卑的态度接受批评，继续与市民同行。 啊，冇人需要辞职噶，你以为咁样嘅道歉有用嘅咩？ 我哋都希望社会安静落嚟，唞一唞。 香港人收服。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变成了一个报警天堂。 不要让这个政治的仇恨放在我警队的同事上。 我不希望道歉变成一种风土病。 为什么要用政治去凌驾民生呢？ 香港今时今日搞成这样，是因为我们的制度 无畏无惧， 无畏无惧， 严正执法， 严正执法。 提醒掌权的人，我们与恶的距离是这么接近的， 不要做一些会伤害香港的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尽，民意是会逆转的， 我们会失去前代的利益。 我们真的是一条船里面来的，我们不是敌人来的。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陆宇光。 2020年1月14号的自由风，自由风，大家好，我是陆宇光。刚才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联同两位局长就宣布了10项的民生措施，涉及的就是讲紧100亿元的经常性开支。我们稍后的节目时段会再同大家详细讨论的。不过这个中数的时间就想同大家倾一倾另一个政府重大的开支，就是海洋公园的全新的计划。昨日就是政府和海洋公园都是开了记者会，去到公布了海洋公园的新的一个策略发展计划。涉及的就是政府建议向海洋公园就投放106亿元一次性的援助，以及就是以前就是海洋公园向政府的作一些借贷，那些的利息政府都是建议是豁免了，当中亦都涉及另外的24亿元，于是总数就是说130亿，超过130亿的公帑的资助来的。究竟海洋公园这个新的发展计划究竟是做些什么的呢？昨天都有仔细地去讲回啦。那就讲紧话呢，就会有一个全新的定位啦，那就会以这个的历险作为主题。并且就以自然和保育为本的度假胜地作为他们新的定位。而他们会是增加新增这个20多个新的景点，以及将现在有超过10个的景点就是升级转型或者重新设定主题。另外一些部分的旧景点就会拆除的，包括一些可能大家很熟悉去过海洋公园都会知道，譬如说疯狂过山车、滑浪飞船、中华沉管，同埋海洋劇場嘅海洋表演、海豚表演等等咧， 嚟緊嗰個新計劃裏面咧就會取消噶啦。咁但係換嚟啲乜嘢咧？就換嚟咧將海洋公園咧就重新劃分成七個嘅主題區。咁當中咧就會有一啲嘅，譬如話係一啲嘅海洋廣場係全面免費對外開放啦。另外會新增設一啲嘅過山車啊，同埋單軌列車啦。另外咧都有一啲嘅吊索橋啦，同埋吊索過山車啦，同埋咧狂野賽車賽道啊，以及係自己能夠控制速度嘅過山車，仲有咧就係一啲嘅海洋展館咧，去到提供海洋呢係海豚啊，海豚呢啲哺乳類動物咧就係讓大家可以去觀賞嘅。咁但係咧同時間啊，就係講錢嘅問題啦，因為咧就係講緊海洋公園點解會作出一個咁新嘅一個策略發展咧，係因為見到咧近期嘅入場人次咧都有下降嘅趨勢。咁其實咧都講緊咧係舊年嘅財政年度嚟講咧，咁都係見到咧係跌咗好多啦。咁而且咧就係見到今年嚟講咧就可能會再跌啦。預計咧今個財政年度只係得翻咧330万嘅入場人次，比上一個年度咧係下跌超過四成。咁亦都係講緊咧連續咧係預計會有5年嘅虧損啦。咁所以作一個全新嘅策略發展，希望咧嗰個嘅入場人次咧可以止跌回升，咁兼且咧可以嗰個嘅營運收入咧去多翻咧去到投入翻去佢個發展計劃嗰度。咁頭先講啦，政府就打算咧一次過咁援助106亿啦。另外咧亦都係有之前咧就係海洋公園喺2005年啦，以及2013年咧都係借咗兩筆錢咧，一筆係13亿，一筆係22亿咧，咁就係發展佢哋嘅擴充計劃。咁但係咧呢兩筆嘅貸款咧嗰個還款期嘅開始嘅時間咧都會褪後8年，兼且咧嗰個利息咧政府都係建議豁免。政府就有信心啦，呢啲新設施咧可以令到個入場人次回升，有經濟效益。但係亦都有啲議員就話，其實咧海洋公園啲舊債都未清嘅時候，點解政府仲要投放咁多嘅資金落去做一個新嘅發展計劃呢？大家點睇呢？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一齊傾下。 今日新聞追蹤。 2020年1月14日。朝早9点半，广东省政协常委、新地执行董事郭基辉早前建议将单程证上限由每日150个削减到75个。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改动政策不是考虑方案。 喺呢个时候去喐动呢个嘅政策或者呢个嘅名额咧，会带出一个信息，就系我哋可能将社会上见到嘅某一个嘅问题、某一个现象推咗去呢个所谓单程证嘅家庭团聚嗰个政策嗰度。咁所以并唔系一个我哋而家喺度考虑紧嘅方案。 10点，申诉专员公署主动调查发现。地政总署处理私人商场内的公共通道和广场违契商业活动时，执管力度不足。申诉专员赵慧贤， 公署就认为分区地政署是未有善用它可以执管的权力，主动向其余违契商用问题的商场业权人追收豁免费。 11点，关爱基金宣布拨款4亿5千万元，资助大约80000户的基层家庭更换数码电视，申请日期由今日起至到明年的7月15日。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 亦都嗰个服务系包括埋咧系上门安装啦、调校，即系嗰个电视台啦嘅频道啦，同埋咧系回收佢旧嗰个模拟电视，同埋咧亦都有定期嘅上门嘅一个保养。 下午3点半。政府公布10项民生措施，包括放宽2元乘车优惠，至到60岁或以上长者，逐步将法定假期由现时嘅12日增加到17日等等。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上述10项嘅着力喺基层嘅措施，系符合我作为行政长官咧喺首份施政报告里边提出嘅扶贫助弱、建设关爱共融社会嘅宗旨。但呢一套嘅民生嘅措施，大家可以视之为2019年施政报告嘅下集，所以并不等于系代替咗财政司司长喺下个月公布嘅财政预算案里边嘅其他嘅工作。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1872311，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倾紧嘅就系海洋公园新嘅发展计划咧，以及系政府相应所投入嘅一啲公共开支啊！大家点样睇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电话旁边咧，请嚟一位立法会议员，就系嚟自公民党嘅议员，亦都系咧立法会经济发展事务委员会嘅成员啦，谭文豪。谭文豪你好， 诶，主持你好， 你好。点样睇咧？今次海洋公园嘅新发展计划咧？ 其实我哋就唔会支持呢个项目嘅，好简单嘅。首先我必须讲清楚，即系海洋公园对于好多香港人嚟讲咧，都系好大嘅集体回忆啊，或者情意结嘅。咁所以尽可能咧，我哋都希望想帮佢。但系你睇翻过去海洋公园发生咩事先？喺呢一个嘅2014年之后咧，其实就年年蚀钱。2014年之前咧，其实每年就大约赚几千万咁啦。但2014年之后咧，系每年蚀2亿几，甚至乎去到旧年咧，再夸张啲去到5亿几嘅事。但系你睇翻啊。在同一個時期，其實香港的訪港旅客呢是每年都上升，去到2018年呢更加是去到有紀錄以來最高的6500萬人次，即是說在這麼高的旅遊旅客人數的時候，這個海洋公園你都可以做到蝕本的，這個所以我們認為呢，它在運作上面這個管理層呢是很有問題。那第二件事呢，就是我哋睇一睇佢點樣嚟到處理一啲嘅新項目，或者係大型少少嘅項目。例如呢一個嘅水上樂園，佢喺2013年嘅時候批款啦，咁本來咧就係話2017年咧就會完工嘅。點知去到而家咧，去到2020年咧仲未完工，而家話就話可能2021年咧開頭服務，即係話你見到佢無論係一般嘅正常營運，以至到係點樣去管理。一啲嘅新嘅遊戲項目咧，咁佢個管理層入邊咧都係強差人意嘅。咁一個如果係我視之為用才啊嘅一班管理人員，去而家提供一個新嘅建議，叫你抌100亿落去，咁你點樣說服公眾？公眾點樣說服立法會議員咧？咁所以咧，我自己認為有幾樣嘢嘅。第一。佢係必須要去更換一啲嘅管理層甚至乎係董事局嘅成員董事局唔係愛嚟一個政治酬勞嘅，唔係淨係即係愛嚟俾啲落選嘅區議員啊、落選嘅立法會議員入去做嘅，係真係要嗰啲嘅即係有能力嘅人入去做。咁有一個新嘅管理層之後咧，就佢哋再睇翻究竟海洋公園係需要啲乜嘢，睇翻過往營運究竟出咗咩問題，先至向政府同埋立法會去俾一個建議。而另外咧就係、是、為咗咧唔好俾佢有一個壓力啦，都怕咗佢啦。海洋公園即係你而家講到明係唔夠錢啊嘛，甚至乎講到明係資不抵債啊嘛。如果今年再冇錢住嘅話咧，就會使曬所有嘅現金啊嘛。喺咁嘅情況之下，所以先拋出一個咁嘅方案，就希望開個新方案啊。咁咧就可能有啲錢可以入嚟啦。咁就去揀燃眉之急啊嘛。呢件事本身係錯曬嘅個概念。所以咧，另外一樣應該做嘅咧，就係、是、停止去呢5年嘅還款期。即係唔需要去還，所以之前咧去爭攞政府錢啦，咁停佢5年唔使還啦，等佢有個喘息空間。呢5年咧亦都估計佢利息，令到佢係可以諗一個好啲嘅方案出嚟。正如頭先講啦，某程度上好似係一個即係還卡數 minimum pay 咁，因為嗱2013年借咗錢啊嘛，其實之後要還錢啊嘛。咁會唔會就係因為呢一樣嘢每年嘅還錢，導致到佢咧係有頭先所講嘅出現一個赤字，每一年都係咁樣。咁所以其實我哋更加係冇信心呢個管理層可以帶領到海洋公園係走出嘅困局。 嗯，譚文豪你就覺得係即係管理方面嘅問題啦。咁但係就算你話管理層方面有呢、這個調動或者係換血都好啦，咁呢個另一回事啦。因為而家海洋公園佢自己嘅分析就係因為咧其實佢年年嘅一個入場人士嘅下跌咧，都同咧區內嘅激烈競爭咧係有關係嘅。咁睇翻而家。海洋公园已经是40几年的历史了，咁所以都认为咧系有新的景点的设施咧系需要去到增加，去到提升翻佢嘅吸引力同埋竞争力。咁所以咧，就算你话系咪即管理层换血都好，咁其实系咪某程度上一啲嘅新嘅项目、新嘅设施都系需要咧？咁即换句话说，其实如果个项目唔系咁大，即金额细啲，你系咪都可以考虑去到帮佢哋或者支持佢哋咧？ 正如剛才所講啦，而家你睇到嘅佢攞呢100亿咧，好大部分咧其實係愛嚟還錢啊，同埋去 keep 住個營運資金嘅。你一係咧就均真少少，就係、是、話喂，我哋財政有問題，我哋希望政府可以幫我哋幾多錢啊？譬如20亿咁講， 咁呢一個咧就就會可以我哋可以止到血啦，亦都係可以令到管理層咧係可以一個改革，令到係有一個新嘅諗法或者新嘅計劃可以抌到出嚟。嗱，而家個問題係咧，你話區內競爭越嚟越激烈，係啊，冇錯啊。咁但係問題，你諗下區內競爭越嚟越激烈，咁喺呢幾年究竟發生咗咩事咧？喺2014年之前，你仲係可以賺錢嘅，賺2000年，即係幾千萬嘅。咁係嗰一日之後發生咗乜嘢事，導致到你每年蝕2亿几咧？係嘛？咁呢一個好明顯係一個轉化嚟，好突然其來嘅轉化嚟嘅。咁迪士尼嗰幾年係咪發生咗啲咩事，令到客搶曬你啲客啊？定係做乜嘢咧？甚至乎你睇翻咧以前咧，即係阿盛志文年代嘅時候，其實佢就我睇翻資料咧，咁巧係2014年離開啊迪離開呢一個嘅海洋公園嘅。咁喺盛志文嗰時喺呢一個公司局嘅時候，其實海洋公園係有幾多嘅揭秘嘅，有啲創意嘢嘅，譬如以前係嗰個嘅Hello 衛，咁其實都係佢執政嘅時間啦，喺海洋公園執政嘅時候立出嚟嘅。咁呢啲係點解係冇曬嘅咧？咁迪士尼都有開會搞，即係譬如長跑啊咁樣，咁帶埋啲屋企人啊去跑步啊，又有利用佢個地方嚟搞演唱會啊。咁呢啲嘢，我點解迪士尼真係做海洋公園？你冇諗過一啲？即係樂園可以同其他嘅行業或者其他嘅娛樂嚟到結合嘅咧，咁過往呢幾年你做緊啲乜嘢先嗱？咁所以就話，既然呢個管理層我哋認為係冇信心，對佢冇信心嘅時候，佢咁樣抌一個百億方案出嚟，你點可能支持啫？ 嗯，咁即係話其實如果有任何新嘅項目，你暫時都會唔支持啦，係咪啊？ 咪睇下你有乜嘢個項目咯，同埋金額幾大咯，即係譬如如果你話。是有一個項目的你具體啲講出嚟。嗱，而家你睇翻成份立法會文件咧，係冇具體講究竟係乜嘢嚟嘅喎，全部都係一個好概念形式，咩棧道啊，我知棧道咁去到幾大啊，牽涉幾多棵，即係你個面積幾大啊，估計人流會因此而增加幾多啊，或者係同一時間嗰個棧道可以容納幾多人啊？呢啲全部冇嘅，全部都好概念式嘅，同埋即係我正如想所講咧，係其實呢一次係好明顯咧做一個財技嘅嘢嚟嘅，嗱根本上間公司就蝕緊錢，就要諗一個新嘅投資項目，就喺市場度集資嚟到 cap 水，其實係咁樣嘅喎，好似股票咁樣喎，而家嚇嗰啲上市公司嘅做法咁嘅，咁所以呢一個先係最大問題啊嘛。 嗯，咁其實如果真係要政府將呢個嘅建議拎上去立法會嗰度討論嘅時候，你自己有咩擔心啊？即係嗰個財政嘅可持續性啊，即係嚟緊會唔會有可能會再超支啊？呢啲係咪你嘅憂慮咧？都 咪當然係啦，而家水上樂園都未埋單嘅，咁佢首先去交代一下水上樂園而家會超支幾多先啦、啊。當日即係攞咗如果冇記錯22.9亿啊嚟做呢、這個水上樂園嘅時候，咁而家延誤啦，咁係咪超支幾多咧？其實而家咪根本上卡數冚卡數咁啊！而家覺得係，因為你嗰度開大咗個頭。所以你輸錢，每一年你要還翻俾政府嘅錢，有少少係超出咗你自己嘅一個收入開支。咁跟住嚟家咧就諗第二個方法啊，就攞筆大筆啲嘅錢嚟到冚翻之前條數，其實係數冚數啫嘛。你搞清楚嘢㗎，如果你數冚數，即係話呢一個嘅營運出現問題嘅，咁喺營運嗰度嚟諗啦。但係如果你話真係即係想出現一個嘅吸引力不足，咁你咪真係再諗一啲新嘅項目，咁點樣擺園區咯？咁但係你唔能夠係即係明明因為自己嘅財政負擔出去咗問題還唔到數，又管理不善，咁你就開啊，不如開個新項目啦，有新項目咁咪可以喺政府咪開注資咯。咁一部分咧就係愛嚟即係起新項目，但係最另外一部分都相當部分嘅錢咧，咪愛嚟還債咯。其實係咁樣啫嘛。 明白，好多謝曬譚文豪啊，多謝你啊。譚文豪就是來自公民黨的立法會議員，也是立法會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的成員來的。我們的電話1872311，大家對於海洋公園的新發展計劃有什麼意見呢？電話旁邊有聽眾張先生在這裡。 主持你好。 你好，請講。 是希望呢立法會議員呢不要是又鬧又鬧，因為為什麼呢？其實海洋公園有負數其實都應該正常的。為什麼這樣說呢？它不是一個純的商業對體嘛。為什麼這樣說呢？譬如香港人你有生日他不收錢，傷殘人士佢唔收錢，陪同者半價，咁其實佢做緊一啲係對嗰個社會好嘅工作噶嘛，係咪？兼且佢都係增加嗰個市民去參觀樂園啊，各方面啊。其實你搞個公園俾人參觀都要維修保養啦，係咪？更何況海洋公園咧，你發現到咩海豚割錢啊，又揾人哋嚟睇又剩，咁啲專家嚟睇，又都俾人工噶嘛，係咪？所以 其實就唔係咁單方面，就係我淹咗幾多，勾咗幾多，應該有盈餘，咁其實就唔係咁睇。係， 咁頭先譚文豪嘅意思即係話，覺得啊，海洋公園係管理不善，先至令到年年虧損啫。咁所以就算你投放新嘅設施落去，係咪真係可以令到海洋公園即係所謂起死回生咧？咁呢個都係要諗下。 其實唔好話起死回生先啦，因為你啲周邊附帶噶嘛，係咪先？咁你多人嚟嘅時候，咁其他消費亦都可以幫到個經濟噶嘛，唔係單一項底，亦都見到到啦，海洋公園啲學生啊，各方面啊，搞一啲活動啊，或者參觀啊，動物嘅點講啊嘅長遠嘅利益啊，佢都有一啲咁嘅俾啲學生啊成噶嘛，咁嗰啲 咁你覺得啊？係張生，你覺得而家即係達即係超過130億公帑嘅新嘅資助，你覺得值唔值得咧？ 咁其實講真句啊，咁你整個市民去睇嘅，其實就唔係太過分咯，我覺得，因為你唔係話一年要俾曬100多億啊嘛，係咪先？ 就106億係一次過援助啦，根據計劃 嚇。咁但係佢整曬成部唔係一年要做曬噶嘛，係咪？咁即係始終有啲教育嘅嘢，你唔能夠話，好似你整個公園維修，你都要錢啦，係咪先？ 明白。好， 你教育市民呢啲嘢都係要錢噶嘛，保護動物都係要錢噶嘛。咁佢你就睇下每一次都話發現有咩國錢。 係好，多謝張先生啊，時間關係傾到呢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公布10项民生政策措施，涉及100亿元开支，包括提高长者生活津贴资产上限，放宽长者乘车优惠至到60岁，为失业人士提供有时限的现金津贴等。林鄭月娥被問到推出這些措施會不會令市民覺得是用納稅人的錢為政府過去半年的施政失誤埋單，林鄭月娥回應今次推出是民生措施，為改善基層和退休長者的生活，政府不是有其他意圖或者企圖。林鄭月娥亦都被問到點解唔以創新思維回應五大訴求嘅其餘4項，包括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佢回應話：創新係好，但係要依法辦事，處理社會動盪要把持3個原則，包括維持一國兩制同基本法，唔能夠違反；第二係要堅守法治，任何訴求違反法治都唔能夠接納。第三是香港有一些傳統優勢建立了，不能夠輕言破壞。他強調除了撤回修例之外，其他訴求他的立場已經很清楚。反修例事件至今，據了解，監警會首階段報告將會集中涵蓋去年6月9日、6月12日等日子發生的警民衝突，同時亦都會提及警方初期用作拘留被捕人士拘留中心。消息話，報告會提到警方在衝突現場的處理手法、使用武器準則等。監警會表示，將會適時向公眾發放有關審視工作的資訊，現時並沒有補充，會方不評論任何傳聞。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說，不知道監警會報告的內容，亦都不會回應有關報告內容的揣測性報導。強調重視監警會的工作，監警會早前已經表示完成報告之後會向他提交，政府研究之後再回應。伊朗當局拘捕一些人，指他們同上個星期意外擊落烏克蘭國際航空客機導致176人死亡的事件有關。伊朗國營傳媒引述司法機構發言人表示，已經就事件展開廣泛的調查，拘捕了一些人，但是未有透露人數和身份。總統魯哈尼較早前發表電視講話，指出擊落客機是痛苦而無法原諒的錯誤，承諾政府會採取一切手段追究，又說多於一個人需要為事件負責，呼籲由最高級法官和專家成立特別法庭調查。英國首相約翰遜接受英國廣播公司訪問，形容英國今個月底脫歐之後，非常有可能在年底之前和歐盟達成全面的貿易協議，和歐盟建立良好的新夥伴關係。約翰遜強調，改善國民保健服務是首要工作， 重新会增聘医护人员，并且缩短病人的轮候时间。至于哈里王子和夫人梅根的问题，约翰逊强调他是皇室的忠实拥护者，相信皇室能够解决好问题，他不评论会更好。约翰逊又说，伊朗击落乌克兰客机是犯下可怕错误，但是庆幸德克兰当局承担责任并且道歉，最重要是区内局势降温。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初时大致天晴，听日渐转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18至2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听日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日间和暖，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清凉。现在的气温20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报告啲塞车嘅消息先啦。咁啊，较早前咧，屯门公路去元朗喺浪翠园对开就曾经有意外事故，不过咧好快清咗场，但系都多车噶，龙尾去到丁九。受之前嘅意外事故影响，而家沿住屯门公路去元朗，由浪翠园一路去到丁九都系车多繁忙嘅。咁啊，九龙方面咧，龙翔道去荃湾近住思瑞之路之前都系发生过意外事故，清咗场，多车啲啦。仲有咧，就系同一个方向啊，龙翔道去荃湾喺黄大仙竹园道嘅慢线咧，就曾经有坏车事故，坏车都系走埋啦，不过都系多车，龙尾去到钻石山近住虎山道附近。隧道方面咧，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咁啊隧道入口范围就开始多车嘅。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啦，同埋慢线去湾仔嘅支路都系繁忙啊。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暂时公主道过海畅顺，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就多车啲，龙尾喺佛光街桥底嘅。港岛路面方面咧，跑马地司徒拔道落山近住皇后大道东至到东山台都系比较多车啊。中区嘅干诺道中咧，因为部分路段有啲紧急维修，而家干诺道中去铜锣湾方向近住康乐广场对开嘅慢线有封路措施，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啲啦。安全车速报告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I have a dream. How dare you? 跳出同温层，尝试理解、聆听另一啲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六晚9至10，罗永聪，两代人。 要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市民外游时应避免去爆发肺炎的地区，不要接触动物，不要吃野味，避免到湿货街市、活家禽市场或农场。如果回到香港后发烧或有其他病征，应戴上外科口罩和立即求医，告诉医生知最近去过哪些地方，还要时刻注意个人卫生，保持双手清洁，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 自由风，自由风，倾紧嘅系海洋公园嘅新发展计划，以及咧系政府因应呢个发展计划咧投入嘅106亿嘅一次性援助啦，以及系推迟两笔嘅贷款嘅还款期同埋豁免利息。大家点睇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1。电话旁边有听众陈先生喺度，陈生 啊，你好，主持人 你好，请讲下。 嗱，头先咧，我听你访问之前嗰位嘉宾咧，都已经讲系2014年之后先至蚀钱噶嘛。啊，咁佢而家话赖游客少或者周围竞争大，咁其实你都系新加坡一个譬如环球片场啊，或者系大陆嗰度有迪士尼，或者香港有个迪士尼，先至可能话分薄翻佢嘅嘢嘅啫。咁你而家话要注资，咁但问题嚟讲，我本人我 其实呢我今年40多岁，我去过海洋公园我都去过两次。 嗯，点解呢、啊、有冇系咪唔吸引你呢？ 嗱，我细个3年班去睇熊猫，跟住12岁嗰年去玩嗰个海盗船，跟住打后都冇嘢吸引到我啦。咁同埋嚟讲，而家好多好多国家都话尽量保育或者唔好虐待啲动物，减少啲动物表演啦嘛。咁你而家连海洋剧场都话取消埋，咁你海洋公园个定位系乜嘢呢？ 但佢会有好多。佢會有好多新嘅設施啊嘛，頭先都數過啦，即係有新嘅過山車啦，亦都有觀光船啦等等嚇。 但係同海洋公園個主題海洋有咩拉楞咧？ 哦，佢都有新嘅展館去到展示，即係一啲嘅海洋生物俾大家睇嘅。 唔係啦，但係問題嚟講，你好多其實而家好多科技咁發達，好多好多人或者小朋友嗰啲攞個 pad 都睇到啦，未必一定要親自去睇。其實我覺得咧，香港咧，尤其是香港，但係我覺得咧，搞嗰啲主題樂園啊，或者嗰啲咧，其實好失敗嘅。好似星光大道咁，都係我覺得都係好差嘅做得。咁其實嚟講，你海洋公園，你係咪應該要整一個iconic 嘅象徵出嚟？譬如好似而家世界好多譬如話海綿寶寶啊，或者而家好興嘅 Baby Shark 啊咁樣，係咪要整一個 卡通人物係嘛？你講緊 係啦，你整一個卡通人物出嚟，或者自己原創一個卡通人物出嚟，你 promote 咗出嚟之後，跟住先至喺佢嗰個樂園嗰度，先至可以吸引到啊嘛。但係你而家海洋公園，我就係年年睇嗰個廣告，就係 Halloween 廣告，揾阿羅蘭姐出嚟扮個 Halloween 廣告，我就睇到對上嗰次講有啲睇啲鯊魚嗰啲，我已經係2年前睇㗎啦。喺電視睇嗰個廣告 都有嘅，都有有時海洋公園都有推出一啲 卡通 人物嘅代表象徵嘅。 唔係啊，佢講嗰只海狗咯，但係問題係你卡通人物，你推出一個 iconic 嘅，你一定要係好多方面宣傳噶嘛。譬如喺卡通啊，或者商品啊嗰啲咁樣，你好似而家咁啊。譬如我講而家最興嘅，之前海綿寶寶或者而家 即 係 覺得你都係某程度上係一啲市場推廣啊，以至係即係商業考慮方面係嘛？係 啊，因為佢而家海洋公園嗰個市場推廣，其實我覺得做得好差嘅。我琴日聽完佢睇完佢嗰幅圖咧，即係概念圖咧，喺啲纜車嗰度隔離，跟住再整啲過山車。哇！如果真係學佢咁樣嘅，我點敢坐佢嗰架纜車啊？隔離又整啲過山車出嚟，咁無啦啦，即係嗰啲概念圖俾人出嚟都係好膚淺咁樣咯。即係未係一個詳細嘅考慮就咁推出嚟，我覺得真係我話同佢係，即係你資金唔夠用嚟叫政府注資救亡咁樣咯。我覺得 係。嗯，多謝曬陳先生嘅電話，多謝你啊。咁講翻啦，睇翻啲資料咧，咁頭先講緊虧損嗰度咧，咁其實係更正翻少少啦，係由2015至16年度咧就開始虧損嘅。咁啊，當時咧就係有2億幾嘅虧損啦，咁以至到咧就係2018至2019年度咧就係5億幾嘅虧損啦，咁而去到咧2019至2020年度咧，因為未完啦，咁所以咧就係有個估算，就係話咧嗰個營運赤字會唔會係超過6億咧？咁所以都值得大家關注，所以先至咧推出一個新嘅發展計劃咧，讓大家可以即係佢哋就認為咧可以叫做將個入場人次去到回升翻，可以有翻一啲嘅盈利啦嚇。咁究竟頭先？先就有聽眾講到話，即係而家海洋公園個營運問題啦。咁不如都請翻咧相關嘅朋友一齊去傾翻啦。咁啊，電話旁邊咧就請嚟兩位嘉賓啦，就係旅遊事務專員黃志祖同埋海洋公園公司嘅行政總裁李成忠啊。兩位好， 係你好，主持人你好， 係黃志祖你好嚇， 係你好你好， 李成忠你好，係兩位好你好。不如先講請海洋公園嘅代表講一講而家個新發展計劃先啦。因為講到話即係而家區內嘅競爭好激烈啦，咁以至到咧都見到其實海洋公園個入場人次咧，近期都係有逐步下跌嘅。咁有乜嘢真係咁新、咁亮點、咁吸引啊？去到為海洋公園可以真係救亡咧？ 啊，非常之好嘅。我哋其實咧今次咧嗰、那個發展計劃咧係經過一個非常詳細嘅市場調查，以客為主咧，咁啊而釐定將來啲。啲訪客對我哋嘅要求，其實都亦可以審視到我哋嘅將來嘅發展應該用乜嘢發展咧，可以突顯我哋嘅優勢嘅。咁啊，有一點咧，我哋係非常之重要嘅咧，就係發現咧，就係好多訪客咧都希望我哋有啲新嘅體驗啦，亦可以利用盡量利用我哋嘅優美嘅山勢同南區嘅海岸線咧，做一啲新嘅景點、新嘅體驗嘅。咁啊，所以喺呢方面咧， 我哋咧喺我哋嘅新嘅設計入邊咧，特別推動呢兩方面嘅優點啊。嗱，比方我講啦，我哋嘅新嘅設施包括咧，我哋有個即係有個新嘅觀光船啦，就係、是、由呢個我哋嘅海濱樂園咧，就去到大樹灣，就係、是、海濱樂園就喺深水灣，所以第日將來啲訪客嚟到我度，我哋樂園咧不但只可以喺個樂園度玩咧。其實亦可以做一個觀光，去個觀光就坐呢個船咧，睇呢個欣賞呢個深水灣嘅。咁啊，另一樣嘢咧，剛才就講過啦，就係、是、咧我哋嘅設計咧，另一方面嘅設計啲景點咧，都係依住山勢嚟做，就係、是、凸顯佢嘅一個刺激度啦嚇。咁啊～呢一方面咧，或者我話推介一個咧，我哋將會喺依山咧起一個新嘅賽車道嘅。呢個賽車道咧，無論啲大人小朋友都可以即係玩嘅。以我哋見到其他嘅地方嘅經驗咧，係非常之受歡迎嘅，亦可以咧重複玩而係唔覺得係悶嘅呢樣嘢，覺得非常之好。另一樣嘢咧，其實我哋亦有一個喺我哋嘅做嗰個調研入邊咧。亦提到嘅，海洋公園咧應該提供更多嘅一家大小全天候嘅即係景點啊。咁我哋其實喺個成個設計入面咧，我哋喺山上有一個新嘅全天候嘅景區咧，入面咧就會有好幾個不同嘅景點包括咧一個室內嘅過山車啦，亦有一啲咧就係、是、穿插呢、這個。叢林嘅個吊橋山吊橋咧，無論咧一家大小咧，佢可以中意刺激，可以玩過山車。如果佢話中意比較平和一啲咧，玩一啲平和一啲嘅景點嘅嚇，呢一個咧，我覺得咧係對我哋現在係好不同，對於其他嘅公園咧，亦係好唔同嘅。 海洋公園嘅李成忠先生啊，咁其實都頭先都訪問咗一啲議員啦，亦都有啲聽眾打上嚟啦。咁有啲嘅唔同對於海洋公園嘅意見啊，包括係覺得公園會唔會係管理不善咧？因為其實過去嗰幾年咧，嗰個訪港遊客嘅總數字咧係不斷咁上升，咁但係咧去到海洋公園嘅訪客嘅人次咧就係逐年下降。咁會唔會其實都見唔到海洋公園有一啲新嘅創意嘅活動，或者頭先？有些听众讲话，一些市场推广的策略，咁去到吸引新的访客咧，咁所以而家就好多一啲基建啊，一啲设施的大计啦。咁但系至于软件、活动内容，以至到即系推广方面，好似又未听到你哋有好多嘅展述，系咪啊？ 嗱，咁啊，当然啦，喺呢几年嘅营运个环境咧，系好大嘅转变嘅。咁啊，首先咧，我哋面對咧區內咧好大嘅競爭啦，因為周邊咧都係喺呢幾年內咧，亦起咗好多大大小小嘅主題公園啊，咁啊競爭非常之劇烈嘅。咁另一樣嘢，我哋見到咧個旅遊模式咧係好大嘅改變其中一樣嘢咧就係呢幾年見到嗰個旅行團嘅數字咧大幅下落嘅，咁啊自由行我哋見到係增加。咁啊，但系我哋其實喺呢幾年內咧，都有相應嘅措施咧，去面對啊，包括咧，就喺各地自由行市場咧，做出好多推廣嘅活動咧。咁喺呢度，我哋其實都見到呢個客群咧係增加。咁另一方面咧，我哋其實原來咧亦有好多改動啦，包括如果大家記得咧，我哋好幾年咧都做過歌酒節咧。做晚黑非常之受歡迎，其實又因為佢受歡迎嘅程度咧，我哋咧就啱啱開咗一個夜間活動咧，光影嘅表演嘅。咁呢一個咧就係、是、其中一個我哋希望能夠吸納到一啲新嘅客群嘅。奈何咧就係、是、嗰個數字改動就實在，即係嗰個結構性嘅改動係實在太大，所以董事局喺年半前咧考慮到咁嘅。一個咁大嘅改動咧，需要其實再審視一下海洋公園嘅將來嘅定位係點樣，所以我哋做咗呢個全新定位策略發展嘅研究，而定出呢個新方案咧。覺得咧呢、這個重新定個海洋公園嘅一個 一個新的改的發展呢會再次吸引呢訪客呢包括本地市民呢同埋呢各地嚟嘅遊客嘅嘅人數會提升嘅。 OK， 咁我又同旅遊事務專員黃志祖傾下啦。 好啊。 咁其實咧頭先都有議員都講到啦，咁其實海洋公園咧就係過去嗰幾年都有虧損嘅情況。咁其實咧公眾對於海洋公園嗰個管理或者營運咧，可能係有少少失去信心嘅。咁變咗就而家兼且咧就係海洋公園而家仲有兩筆嘅政府嘅貸款係未開始還添。咁所以而家咧就係政府去到建議一個106亿嘅。一次性的援助，咁有啲人就觉得呢个金额都几大啦，咁同埋有啲讲法就话啊旧债都未清，新债又嚟，咁你点回应？ 其实我想讲翻即系两组嘅问题先啦，一个咧就系话佢嗰个经营嘅环境嘅改变咧，正话李生都解释咗啦，咁我只系想讲一讲咧，就系主题公园或者系呢一类嘅娱乐嘅或者系一啲康乐性嘅公园咧，系需要不断嘅投资嘅。咁啊，咁而事實上咧，喺過去呢幾年嘅時間咧，喺海洋公園對上一次大型嘅投入，去加建一啲新嘅吸引啊、景點啊等等咧，係喺一二年嘅時候咧，差唔多已經做完曬啦。咁咧喺過去呢幾年嘅時間咧，其實佢係缺乏一啲大型嘅新嘅景點嘅新嘅景點嘅吸引。人嘅，咁呢個咧係一個啦。另外一個問題咧，同一時間咧喺呢段時間裏邊咧，我又見到咧有一啲其他甚至係個主題都類近呢個海洋公園嘅咧，一啲大型其他周邊嘅一啲主題公園咧就新成立，咁咧變咗咧有個競爭環境咧係好唔同嘅。所以咧我就唔會話咧直接就話咧哦，因為香港整體嗰、那個旅遊人數咧係多咗，所以咧呢、這個都應該一定係多咗。咁因為咧佢會自己本身咧有一個小嘅環境。是有一個競爭的情況在這裡，咁所以呢今次呢一個政府嗰個所謂話俾一個一次性嘅一個嘅撥款咧，係點解咧？其實佢要解決幾個問題。第一咧就係咧佢短期個營運嗰個嘅挑戰，呢個係不爭嘅事實，呢個就係必須要承認嘅。但係另外一方面咧，亦都要解決咧，就係佢要有新嘅資本咧去投入去建設新嘅呢個嘅景點嚟到吸引呢個客源，咁呢個客源咧就唔單止係淨係旅客嘅，雖然我自己係旅遊事務處咧，但係咧呢一個咧呢個公園本身咧都係香港人所喜愛嘅，其實每一年咧都有成200多万嘅香港人咧去入去裏邊玩嘅，咁呢個如果我哋能夠係投入得耐咧，重新刺激翻，無論佢係舊客新客好咧，佢都可以有新嘅體驗咧，呢個係重要嘅，咁所以咧第二個原因咧就係我哋點解有一次過嘅撥款咧，就係等佢有新資金去投入去投資，令到佢可以有新嘅景點，但係仲有一點。都重要的就是呢我们这个整个计划106亿呢其实除了解决短期问题还有新资金去投资之外呢还要呢令到它第时呢是可以能够有积聚足够的资金去再投入有重新的投资入去就不用再在问政府、啊、或者怎样拿新的钱了它就可以自己有足够的营运的资金呢来到呢去起身嘅景點，呢、這個都緊要，因為佢長遠咧係需要，因為我哋都要求咧係呢個公園咧係要自負盈虧嘅。咁如果你要佢自負盈虧嘅話，你必須要係俾佢足夠嘅資本，等佢可以去用資本去累積新嘅資本，咁佢先至可以做到一個係我哋叫 sustainable 啦、啊、一個可持續嘅一個嘅營運。咁呢個就是個理念嚟嘅。 嗯，我都睇到咧，你哋政府嘅文件咧，都系讲到话，预计咧呢个新计划完成咗之后咧，喺入场人次啊，会喺2027至2028嘅财政年度可以回升翻去750万，咁就即系2012至2013年嘅水平。我想问呢个目标系点样定出嚟嘅咧？咁如果海洋公园嘅入场人次未能够喺呢一年去到回复翻呢个水平嘅时候，咁点算咧？系咪再次出现营运赤字咧？政府又會唔會再去評估呢一筆錢嘅係咪用得其所咧？ 嗱，呢個咧就海洋公園咧，佢喺做呢一個咁嘅計劃咧，都係參考揾咗一啲嘅專業嘅意見啦，去幫佢去睇嘅。咁咧呢個咧呢個數字咧係唔係一次過造成750万，係需要咧不斷喺呢段時間裏邊咧有一步一步新嘅景點投入。一路積聚咧，去做翻一個750万嘅人次。其實咧，我哋睇咧就唔好話即係睇得佢咧，好似好遙遠咁樣。因為第一，其實以前試過嘅有700多万嘅人次， 第二就是其實除了今年，除了不是今年，是2019年那個情況比較獨特之外，其實他過往幾年他都是500多萬的人次，咁所以佢唔係話一個咧，即、就、係、是、要係一個咧，要飛躍式咁樣去達至一個目標，而係一個咧相對嚟講咧都係一個穩陣嘅目標。咁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咧就除咗係海洋公司自己本身揾呢個嘅專家，揾呢、這個呢、這個嘅顧問公司去幫佢去做啲研究啊，參考其他世界地方唔同嘅做法，之後得出呢個結論啦，同埋呢個嗰啲營運嘅數據，佢哋自己去估算咧。我哋亦都咧揾我哋自己嘅獨立嘅財務顧問，政府呢邊去評估一下佢嗰個嘅財務嘅運算咧，係唔係都係一個合理嘅運算？咁我哋嘅結論咧都係一個合理嘅運算，都係一個合理嘅估算嚟嘅。咁所以咧個750万咧唔係一個咧係一個飛躍式嘅嚇呢個跳躍，而係咧其實咧我哋過往都係有試過做過嘅。而家問題咧就係佢750万，佢覺得當年有700多万嘅時候咧，就啱就係佢做完咗佢上一期嘅嗰個嘅重新建設個大計劃完咗嘅時候咧，佢就差唔多啦，就700多万啦。咁但係之後咧，就你可以話咧，我哋喺嗰段時間咧無以為繼啦，即係新嘅嘢咧就缺陷啦，有都有嘅，但係就唔係大型。咁變咗咧喺呢段時間又加上咧外圍咧又有啲新嘅強勁嘅對手出現啦，佢哋都係好強力嘅投資去建設新嘅景點。咁喺此消彼長嘅情況之下咧，如果我哋係需要係繼續咧令到呢個香港人喜愛嘅品牌，加上係一個我哋時常都會去嘅一個海洋公園，繼續保持嘅吸引力咧，我哋必須要有個新嘅投入。事實上我都想提翻一點咧，就算喺周邊嗰啲嘅其他嘅一啲主力公園，其實佢喺香港都有宣傳嘅。咁所以其實香港人本身都面對選擇。佢都會可能咧，佢都會選擇去唔同嘅地方嘅。咁所以我哋嗰個競爭咧，就唔係自己睇翻自己，我哋都要睇翻周邊嗰個競爭。 其实都因为今次嗰个106亿咧，咁都引起咗好多嘅公众嘅关注啦。咁所以，既然其实海洋公园都系分几期嘅发展嘅时候，其实政府都有冇考虑过真系将嗰个援助去到分期去到俾海洋公园咧？咁而另外咧，都有啲议员讲话，即系其实系关注到海洋公园嘅管理问题啦。咁希望可以改革嗰个管理层，政府又会点考虑 咧？系咁啊，两个问题啦。分期嗰个咧，其实我哋都有考虑过嘅。咁事實上，我哋啱啱提交俾立法會嘅經濟事務委員會嘅文件裏面咧，我哋都有解釋過呢一點。咁咧分期咧就看上去咧就好似係一個都係一個可行嘅方案，但實際上咧，如果考慮翻海洋公園而家佢實際面對嘅挑戰咧，其實係困難嘅。因為譬如舉一個例子，喺個文件裏面有一個交代嘅，喺未來兩年裏面咧，佢淨係還呢一個嘅商業貸款咧，都已經有23亿噶啦。咁都唔好計政府嗰啲嘅借貸嗰啲要還款，咁所以佢未來個資金壓力咧係好大嘅。如果你分期嘅話咧，其實咧你可能解決咗個短期問題，咁但係咧佢又有另一個問題，就係佢未有足夠嘅資本咧去做一啲新嘅投資，做一啲新嘅景區嘅建設。咁所以咧變咗，所以點解我正話我嗰幾個原因好重要嘅，解決短期問題。要建設新嘅投資，建設新嘅景點，仲要俾佢咧有機會積聚資金去做一啲再投資。咁所以咧，點解分期唔能夠做得到咧？就係有咁嘅考慮啦。因為如果分期咧係做唔到我後邊嗰兩個月嘅元素嘅，咁如果係咁嘅話咧，其實佢係未必可持續。咁即係話咧，佢短期又走嚟。又會走嚟問翻可能政府話：哎呀，我又即係需要有新嘅資金啦咁樣。咁其實咧，呢個變咗我哋唔係解決嘅問題，我哋只不過將個問題咧，可能係推遲咗佢。呢個第一點。第二咧，管理嗰度咧，呢個當然係觀點與角度嘅問題啦。究竟佢係因為管理不善啦，一或係因為即係好似個大環境啊，就係小環境個轉變，以至佢有新嘅挑戰，佢需要係有啲改變咧咁樣。咁呢個就大家個睇法有可能有唔同啦。但其實咧喺政府嚟講咧，我哋都不斷咧有加入啲新嘅委員嘅喺個管理局嗰度咧。其實咧喺過去呢一段時間咧，我哋都加入咗啲新血入去。咁其實你知政府咧，我哋都會咧係不斷去換嘅。咁我哋有一個6年嘅要求啦。咁譬如我哋而家現屆嘅有啲人，包括主席大都差唔多做咗一段時間噶啦。咁我哋都會。在天然地我哋不断都会系揾一啲新血入去，咁就管理层咧就即系都会不时都会换人嘅，有人离开，有人入嚟啊咁样，咁所以咧就其实呢个咧系我哋会恒常咁样做嘅，就唔系话真系一早搞做晒佢。 最后半分钟想问一问咧，系海洋公园嘅李成忠先生，因为咧就有啲保育团体都关注到海洋公园圈养动物嘅问题啊，讲少少好嘛？ 系。对嘅，但海洋公园咧，其实对动物嘅福祉咧， 都非常關注嘅。咁啊，我哋覺得咧，我哋人工飼養嘅動物啦，包括啊，當然我哋好多人關注嘅海豚咧，都係一個重要嘅我哋個保育大使推廣呢個自然保育、動物保育嘅。咁啊，喺今次嘅改動入邊咧，其實咧我哋有點提出咗咧，就係、是、啊。Okay.決定咧將我哋海洋劇場嗰個項目係 取消咗，係多謝時間關係都多謝你先講到呢度啦。咁有旅遊事務專員黃志祖同埋咧海洋公園嘅行政總裁李成忠，多謝兩位。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六点前的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九龙告士打道东行龙尾税务大楼，西行龙尾景龙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中间，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就排到拔光街桥底，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西隧九龙入口嘅龙尾啦，喺油站啦，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龙尾喺电话机房。提一提大家啦，就系龙翔道西行去荃湾方向，近竹园道虽然较早时嘅意外同埋坏车都已经走咗，不过仍然多车。龙尾去到观塘道近启业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零五章，上证综合指数收报3106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88点，跌咗51点。十只活跃港股嘅收市价：腾讯控股400.4，跌咗6蚊；阿里巴巴223.6，升8毫；中国平安96.5，升9毫；盈富基金29.05，跌1毫；小米集团11.68，跌2.2；美团点评112.3，跌8毫；粤文集团37.6，跌3.7；雅生活服务30.5，跌1.8。友邦保險87.3升6.5，建設銀行6.75跌5仙。今日全日五大升幅股份係五龍動力、萬威國際、華信金融投資、Future Data 同埋同景新能源。五大跌幅股份係環球戰略集團、浩柏國際、匯思太平洋、中國資源交通同埋信農控股。匯市方面，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777。日元110.07，瑞士法郎0.969，澳元0.69，加元1.307，新西兰元0.662，人民币6.884，英镑对美元1.298，欧元对美元1.113，港金系报14,310蚊，比上日收市跌咗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544.23美元，卖出价1,544.73美元，港汇指数报105.6，跌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去湾仔的支路塞到香港仔隧道的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尖沙咀线的龙尾都排到去北拱街的了，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在北角警署，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的龙尾去到九龙塘近住多实街，龙翔道支路都是很繁忙，大老山隧道去沙田呢，九龙入口的龙尾在观塘绕道近丽晶花园，而将军澳隧道出去观塘道九龙方向龙尾在欣怡花园附近，港岛现在半山的亚不落道、云咸街、雪厂街、行亚利北道一带的交通都相当之繁忙嘅，咁啊红棉路上行亦都系多车啦，亦都影响埋下角道西行线转去红棉路多车啦，龙尾近军器厂街。九龙路面方面咧，龙翔道去荃湾，咁啊近住黄大仙竹园道一路去到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咧，而家亦都系多车噶。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近住太子道西支路就多车，龙尾去到东京街。另外咧，太子道西出旺角

不要做一些会伤害香港的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尽，民意是会逆转的。 我们会失去自代的利益。 我们真的是一条船里面来的，我们不是敌人来的。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袁利昌。 时间嚟到傍晚嘅6:43啦，袁美昌你好， 系你好。 点样形容今日特首林郑月娥宣布嗰十项民生措施咧？系施政报告啊，系提早公布嘅财政预算案啦、啊，定系啲乜嘢咧？你会点形容啊？ 我都好诧异，佢竟然讲明系施政报告嘅下集咁嘅。咁但系我哋都明白嘅，咁呢排林郑个主旋律叫做重新出发啊嘛。咁即使佢已经曾经。已經整過一次施政報告啦，咁佢而家又要整多嚿嘢啦。咁另外一個林鄭嘅主旋律就係叫軟硬兼施啊嘛。咁硬嘅就唔知佢咪硬得更硬，咁但係軟嘅話，相信派下啲糖啊點樣都算係其中一個方針嚟嘅。 嗯，佢喺記者會裏面都形容咧呢幾項措施可以話施政報告嘅下集啦。咁但係亦都講到話呢啲其實都唔係新嘢啦。其實即係上述嘅民生措施都係耳熟能詳噶啦，又唔係新穎嘅措施，經過咧社會啊立法會嘅討論噶啦咁樣。咁講緊嘅咩咧？就係今日咧係特首林鄭月娥啦，連同兩位局長就係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志光啦，以及係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咧，就喺今日下晝3:30开咗个记者会，就宣布咧十项咧有关于民生嘅措施。咁不如我都花少少时间做一讲一讲先啦。咁包括第一咧就系改革长者生活津贴啦，将咧普通津贴同埋高额津贴咧就合而为一。咁就划一个津贴额咧就系每个月可以攞到3,585蚊嘅。咁即系话咧系而家攞紧普通津贴嘅长者咧就可以每个月攞多950蚊啦。而且咧，就係嗰個資產上限咧，亦都會調高至到500,000。咁即係話咧，另外會有一班嘅一啲嘅人士咧，係資產上限咧，就係以前係攞唔到嘅，而家咧都會攞到。咁呢個長者生活津貼嘅改革咧，就係支出係50億元。另外啦，第二咧就係放寬2蚊搭車嘅優惠嘅受惠人士咧，去到60歲，咁嗰個嘅開支力都會係增加17億嘅。另外啦，政府亦都會為咧低收入嘅人士咧代供強積金，咁啊預料咧就係目前200,000名月入少過7,100蚊嘅人咧可以受惠，咁啊政府又要增加咧6億嘅開支。跟住啦，法定嘅勞工假期咧，咁就嚟緊政府就話研究咧係逐步增加，最終咧希望可以同公眾假期睇齊啊，即係話咧而家法定嘅勞工假期咧係12日，希望咧逐漸咧增加至到公眾假期嘅17日睇齊。第五咧就係進一步改善咧政府外判員工嘅待遇，就話咧批出合約時嘅工資水平嘅評分比重咧會增加，避免咧價低者得。另外第六咧就係春年下半年就為輪候公屋3年以上的家庭提供現金津貼啊，直至到佢哋獲配公屋為止。咁嗰度又有開支28億啊。咁另外咧都會向一啲領取緊在職家庭津貼嘅非公屋家庭提供高額嘅津貼。第七咧就係話會對劏房嘅租務管制進行研究。第八咧就話會增加未來3年嘅過渡性房屋增加至到15,000個單位。跟住最後咧，仲有兩樣咧係有時限嘅措施嘅，包括咧就係為失業嘅人士咧提供有時限嘅現金津貼。嚟緊嗰一年咧，4月至到出年嘅3月尾咧，咁只要係失業1個月以上咧，又或者係今年4月之前咧係攞過職津啊、學生資助計劃咧，就可以申請最多3個月有時限嘅現金津貼嘅。咁而咧係非失業但係開工不足嘅人士咧。過去咧，同樣過去一年咧係攞過職津的話咧，未來都會寬鬆處理，可以申請3個月嘅現金津貼。剛才咧講咗10樣嘅民生紓困措施啦，總共咧個開支咧就會係100億嘅經常開支。袁美昌點睇啊？ 咁我諗第一樣嗰個改革長者生活津貼，其實已經用咗100億入邊嘅50億，其實個意思都頗為明顯啦。因為我諗當然，同埋另一方面咧，其實喺呢十大措施都有記者問到點係，其實係冇針對年輕人嘅措施嘅，一項都冇嘅。咁呢個係有少少會知道其實佢個重心喺邊度啦。因為我諗成件事其實 林鄭過咗即係而家個風波過咗七個月，其實都好清楚噶啦。咁佢對於五大訴求啊，特別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咁呢個應該係無望噶啦。佢今日其實都講到。係啦，處理社會動盪要把持三原則，一個就要維持一國兩制同基本法，唔可以違反；第二就堅守法治，任何訴求違反法治都唔可以接受嘅；第三就係香港嗰啲傳統優勢建立咗就唔可以輕言破壞。咁基本上佢已經有個新嘅說法出嚟，咁所以佢一定要推出一紮新嘅措施出嚟，去至少令到佢嘅民望唔好繼續跌落去先。咁更重要嘅其實而家大家都了解到建制派。喺俾林鄭害得咁慘，俾政府害得咁慘，咁嚟緊其實爭取建制派嘅支持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嘢。咁呢啲所謂減即係有兩蚊嘅乘車優惠啊，同埋各種嘅呢啲民生措施，其實建制派都講咗好耐啦。咁你而家林鄭都要俾機會佢哋嚟個成功爭取先得嘅。咁至少我而家係啦，我而家接受咗你啦。咁嚟緊至少去到九月立法會選舉之前，咁可能你都撐我多啲，咁呢個都好重要嘅。咁亦都見到有啲比較針對性嘅，就係我諗呢個同之前蔡子強有篇文好值得嘅。佢話其實政府嘅支持度通常係一個 U 型嘅支持，通常係比較最低收入或者比較窮嘅一班人，或者同埋最有錢。咁慢慢喺呢個選舉嘅趨勢係變咗一個 J 型，即係連低收入嘅人都開始唔係好鍾意政府，或者會投建制派嘅票啦。咁呢個所以你會見到有唔少嘅措施係針對性。是針對低收入人士嘅，咁希望令到建制派可以應該係可以喺呢個群組入邊可以個得票可以多翻上嚟。 嗱，今次咧就係政府就推出咗十招嘅民生紓困措施啦，大家點睇咧？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一齊傾下，究竟當中有冇啲你自己可以受惠嘅措施咧？又或者你對於即係政府呢十招又點樣睇咧？嗱，今次咧就係涉及100億嘅經常開支啦，咁都有記者問到個公共財政嘅負擔嘅問題。咁啊，林鄭月娥就話咧，其實咧呢100億咧係經常性開支咧，講緊會增加2%啦嚇。咁但係咧就政府財政穩。多年嚟亦都系累积大批嘅储备，相信可以支持到新嘅措施，又系咪咁咧？不如都揾位经济学者一齐倾下啦。电话旁边咧就有浸会大学嘅财务及决策学系嘅副教授麦瑞才喺度。麦瑞才你好。 主持好 啊，你好。刚才都讲到啦，即系有记者都关心到公共财政负担个问题啦。林郑月娥就话咧，占咗2%啫。咁政府嘅财政都稳健嘅，又有储备。咁同埋咧，就系之后经济都可能会好翻噶嘛。咁所以就唔担心。你同唔同意啊？ 短期嚟讲咧，就应该冇乜问题嘅。咁但系咧，就譬如话嗰啲长者生活津贴啊，又或者系轮候上楼啊，嘅租金津贴嘅话咧，咁咧就可能都会系慢慢随住香港人嘅年纪系越嚟越大嘅话咧，那个开支咧都会有机会增加嘅。咁但系因为嗰个牵涉嗰个数目，即系可能系未来嗰短嗰，譬如话5至10年嚟讲咧，嗰、那个增长咧都未必话好明显嘅。咁啊，特别系你话嗰个嘅租金嗰个嘅津贴啊，等候上楼时间啊。嘅津貼咧，如果政府能夠將個公屋加快興建嘅，向翻個承諾3年之內上樓嘅話咧，咁呢個亦都唔需要俾嘅，咁所以呢個都某個程度上嚟講咧，都俾翻啲壓力啊，即係譬如話呢一個嘅即係房委會啊，希望佢起得快啲嘅公屋，咁嗰個嘅支出就會又唔會增加得咁犀利咯。 嗱，都睇睇咧，今次咧对于长者嘅一啲措施啦，咁包括将长者生活津贴普通同埋高额咧就合二为一啦，亦都放宽个资产限制啦。咁至于咧就系即系2蚊搭车优惠个年龄限制，亦都放宽。調低至到60歲就可以受惠啦。咁其實都針對咧，即係政府都有講到，未必叫長者，即係叫銀齡啊。銀齡人口方面咧，即係都多咗好多呢啲咁樣嘅措施。咁其實如果呢啲嘢成為咗經常開支之後，咁啊香港都有一個所謂人口老化嘅問題啦。其實你自己點樣估計呢啲嘅措施未來嘅發展會唔會造成越嚟越大嘅財政負擔啊？ 嗱，個負擔咧就肯定係越嚟越大㗎啦，因為如果你睇翻即係統計處嗰個嘅數字咧，咁都預計啊，即係未來啊，譬如2030啊、2040嘅話咧，咁嗰個嘅長者人口咧，佔香港嘅人口咧，就可能係去到1/4 以上噶啦。咁因為而家調低咗嗰個嘅乘車津優惠津貼係六十歲以下啦。咁其實咧就同翻嗰個嘅強積金，你話六十五歲先至係正式退休可以攞翻筆錢咧，都有一定嘅時間差嘅。即係你可能會見到有啲人咧，就可能咧佢就六十歲，但係咧就仲繼續工作，咁但係咧佢搭車咧就係兩蚊嘅。咁可能會有利於佢哋翻工啊，或者上班啊嗰個成本咯。咁但係因為嗰個嘅人口越嚟越大咧，個老化年紀越嚟越大嘅話咧，咁呢一方面嘅開支咧，咁咧就因為嗰個老年人口嗰個上升咧，都會係慢慢咁增加嘅。咁同埋仲要睇下咧，就譬如話啲交通費啊嗰個嘅通脹嗰個問題啦。如果交通費通脹係嗰個嘅升幅咧係超於預期嘅話咧，咁咧都或多或少咧對於政府嘅財政咧嗰個壓力咧就會係大啲。咁但係如果你睇翻加呢一方面，特別係交通津貼啊，呢一方面嗰個嘅開支咧，其實咧就唔係佔政府嗰個整體福利開支一個好大嘅比例嚟嘅。咁調翻轉頭就係你可能係一啲嘅長者生活津貼啊嗰類啊，如果你劃一化嘅話咧，嗰啲開支將來咧就可能咧就會變成一個較大嘅數目啦。咁呢個方面咧都係要小心嘅咯。 都睇返呢，即係兩蚊搭車優惠嗰樣嘢呢，咁其實呢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志光都講到話呢，其實都希望呢係同鼓勵呢呢個銀齡就業係有關係嘅，因為其實都見到呢可能有啲人呢係可能係60歲呢就係離開職位去到轉工啊，咁收入會下降，咁所以呢個兩蚊搭車優惠俾60歲以上嘅人攞到呢，都係減少交通支出呢，有利佢哋就業。你覺得其實呢個就業對於呢個銀齡市場嘅就業嘅即係推動係有幾大幫助咧？ 嗱，咁你視乎翻咧，究竟我長者咧佢本身嗰個嘅工作能力啦，即係究竟係一啲技術性嘅員工啦，定係話一個嘅即係普通嘅體力勞動啊，亦都唔考高學歷嘅員工咧咁樣。咁如果你係睇翻咧一個嘅即係交通優惠嘅話咧，其實你而家都記得到嘅。好多時咧，而家流行網購啊，咁你喺個物流方面啊，最後尾嗰一公里點樣去運送嘅話咧，好多時都請一啲年紀較大嘅員工嘅喎，點解就因為佢哋係運送嗰陣時，佢可能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啊，咁佢去派送一啲嘅郵件啊咁樣咧，咁佢就一個較平嘅交通費啊嘛，咁啊令到個整體嗰個物流成本會平咗嘅喎，咁呢一個咧都會有嘅，咁但係咧就唔會係所有人都適用，即係舉個例，即係譬如話，如果你係原本係做開白領嘅，咁你六十歲之後退休，但係你可能係工作之前嘅都係揸緊車嘅，咁你退休之後可能做一個半職嘅顧問啊，或者做 part time 顧問啊，我諗你都未必會走去搭公共交通工具噶嘛，咁都要睇翻嗰個嘅即係退休人士啊，或者一啲嘅即係落齡嘅人士咧，究竟咧佢嗰個嘅工種咯。咁但係如果你話係一個兩蚊搭車嘅話咧，對一啲即係比較上可能係低技術、低學歷嚇，而係年紀較大嘅市民嘅話咧，咁呢一個外出嘅工作誘因咧，就會相對嚟講會大咗嘅。 另外都想问埋咧，关于呢个现金津贴嗰个问题啊，因为咧今次其中一招咧，就系为一啲轮候公屋三年以上嘅家庭咧，提供一啲嘅现金津贴。咁但系其实咧，为呢啲家庭提供现金津贴，过往好多争议就系会唔会话可能会即系推高租金啦吓？咁如果冇相应嘅租务管制嘅政策嘅话咧，咁其实呢啲钱咧会唔会其实就系落喺个业主手上，就并不是真系落喺咧真正有需要嘅呢啲家庭轮候紧公屋嘅家庭嘅手上。咁而家就话研究紧租管啦，咁但系劏房嘅租管就研究紧啦，咁但系你自己觉得而家呢个阶段去提供现金津贴系咪明智咧？ 嗱，我谂而家提供嗰个现金津贴咧，咁可能系响而家个咁嘅政治气候啊，同埋市民啊，对于政府嘅怨气入边咧，系希望有啲咁嘅舒缓嘅情况。咁但系你留意一下嗰个所谓嘅现金津贴咧，系有限制嘅。咁佢係根據幾個條件嘅，第一你係輪候公屋即係超過三年，你就可以攞到嗰個現金津貼，直接到你上樓為止啊嘛。咁如果你以而 家個軍火難察平均可能係五年幾嘅話咧，咁即係話大約你有機會攞到兩年到啦。咁你兩年到攞到幾多次咧？佢係要根據翻嗰個嘅即係綜援啊，嗰、那個嘅租金津貼嗰、那個嘅金額幾一半啊嘛。咁如果你睇翻咧，即係響現有嗰個嘅綜援嗰個租金津貼嘅金額咧，其實咧就視乎翻你個家庭人口啊，你究竟係兩個人啊，定係三個四個咁樣？你可能咧嗰、那個嘅津貼咧攞翻一半嘅話咧，你可能攞翻千零蚊去到3000蚊一個月嘅啫。咁當然啦，你話有津貼嘅話，那個業主會唔會加你租咧咁樣？咁如果你加你千零蚊啊，加你3000蚊嘅話，都有咁嘅可能性。咁但係就個問題係本身個津貼個金額咧，就唔係話相對嚟講好大。即係如果你係平時住開就係、是、住開啲私人樓嘅話咧，咁可能其實嗰個嘅津貼咧都係有少少幫助，但係唔係好大嘅幫助。 明白。多謝曬麥瑞才教授。 多謝你， 麥瑞才咧就係浸會大學嘅財務及決策系副教授。袁美昌頭先就聽到經濟學者講咗呢啲財務負擔啊，或者係即係租金，或者係即係現金津貼嘅嘢啦。你又同唔同意嘅講法啦？ 我諗大致雖然好多個姿態都係要重新可以即係重新要贏翻啲民望啊，或者其他嘅支持，但係我諗本身其實。呢啲大部分嘅措施，我諗其實一直咁多年都要做嘅啦。不過可能由於商界壓力嘅話，各方面啦，因為你見到其實我諗有個潛台詞入邊嘅，你見到政府今次喺房屋方面好似有一個好大嘅決心，同埋覺得佢一定會得嘅。即係譬如喺嗰個輪候公屋三年以上嘅家庭可以提供現金津貼，直到佢首次獲得配屋，好似佢覺得一定會解決到個問題咁嘅。咁呢個會唔會係因為喺而家個政治氣候之下，你見唔同嘅地產商都想捐啲地出嚟啦，都想去幫下政府啦。咁呢個會唔會佢會認為喺而家個政治氣候係適合做呢啲事咧？同埋譬如喺個勞工價度，佢都話重新願和商界有商有量。咁我諗某程度嘅前設都係佢覺得商界今時今日終於應該會可以同你有商有量。咁所以呢方面要睇下究竟商界嘅反應係點樣。 睇翻其實呢度有好幾招咧，都係同以往咧政府嘅一貫立場咧係唔一樣嘅。咁包括頭先講即係現金津貼啦、勞工價啦等等嘅問題啦。咁其實以往咧政府係有保留嘅説話。咁林鄭月娥頭先嘅記者會都坦白咁講啊，如果你抄翻佢哋以往官員嘅説話咧，都會揾到一啲相反立場嘅説話。咁但係佢哋話今次咧係用一個新嘅思維啦，突破框框嘅做法咧，去到咧做呢啲嘅民生措施。大家点睇呢？系咪一个新嘅思维做法呢？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 用作发展同埋营运，提醒家长要留意。佢话只要教育局批准，学校可以收取相关嘅费用，即使有关家长嘅子女获取优先取录权，亦无不可。副总理刘鹤抵达华盛顿，预料在当地星期三同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首阶段贸易协议。在签署协议之前，美国财政部宣布将中国剔出汇率操纵国的名单。在北京，外交部说中国本来就不是汇率的操纵国，美方最新结论符合事实，亦都符合国际社会的共识。海关总署亦都认为美方的选择正确。天气方面，华东气压正在上升，预料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在明日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初时大致天晴，明日逐渐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18至2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明日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日间和暖，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清凉。室外气温19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讲港岛嘅一宗交通意外，喺干诺道中西行去上环方向，近住侧臣道嘅快线啦，有交通意外，龙尾就排到去告士打道近路压道。咁就系干诺道中西行去上环方向，近住侧臣道快线有意外啦，龙尾一路排到去告士打道近路压道。 睇翻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演艺学院，西行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不过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咧，稍为多车啲，龙尾排到管道中间。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相当之多车噶，龙尾排到去接近启瑞出口。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接近果栏，东隧的九龙入口收费广场有些车龙的，私隧九龙入口打路道的龙尾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私隧龙尾排到观塘道近启业村和伟业街近上月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都是很多车，排到观塘绕道近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路面情况啦，喺港岛方面，中区半山一带啦，相当之繁忙噶，包括咗亚宾诺道、云咸街、雪厂街。喺九龙方面咧，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挤塞啦，龙尾一路排翻到去太子道东过咗御港湾。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嗰段咧，车龙一路排到去创知中学。西九龙走廊落塘尾道都系多车，龙尾东京街。新界方面咧，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沥源村嗰段，龙尾排翻去美林村。另外，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光辉围挤塞噶，龙尾排翻出去丽景。荃湾路去屯门方向啦，近住葵涌公园多车，龙尾祖尧村。另外咧，丁九桥翻去屯门方向桥面依然都系多车繁忙噶，龙尾排翻出货柜码头。长青隧道机场方向仍然间封紧噶，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青衣、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环保署提提你啦，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你见到有人在破坏交通灯、堵路、掟汽油弹，甚至打人，你仲可以容忍咩？如果你见到呢啲暴力同违法嘅行为，请尽快在安全嘅情况下打999报警。或者发信息给香港警察反暴力爆料热线5333-3103，或电邮至 hotline@police.gov.hk。止暴制乱，共建和平社会。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案咧，好多人嘅焦点都系派糖之余，派钱都系一个考虑咧。听众黄先生， 弱势社群佢有足够嘅钱噶啦，4000蚊又有啦。咁好多，譬如话就短缺都有。咁点解仲要去搞呢啲嘢咧？ 听众廖生， 想讲咁多钱，五个大白象工程出嚟，根本上派10万都唔系问题啦。倒钱落海嘅，不如我哋市民抵咗佢咪仲好？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雨光，评论员：袁利昌。 自由風，自由風，講緊嘅咧就係今日咧，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聯同兩位局長咧就宣布咗10招嘅紓困同埋民生嘅措施啊，咁就包括將長者生活津貼咧係合併啦，咁兼且咧亦都係將呢個2蚊嘅乘車優惠個年齡嘅適用咧就係降低至到60歲而等等嘅，咁大家有咩嘅諗法咧，都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剛才都講到啦，袁美昌都講啦，即係究竟會唔會話係即係同近期嘅社会事件有关系呢？其实林郑月娥都记者会有回应的，咁佢就话今次推出咧就系民生措施嚟嘅，系为咗改善基层同埋退休长者嘅生活。政府咧唔系有其他意图或者企图。不过事实上咧，就头先睇记者会，的确有好多记者咧去到追问咧，即系究竟呢半年嚟咧嗰个嘅政治嘅诉求，好似咧都系仍然未有得到满足啦。咁而咧今次政府推出嘅咧系一啲民生措施，咁又会唔会真系可以？叫做令个社会啊去到接受咧吓，袁美昌。 咁所以都好耐人寻味啦。佢都几林郑都几大胆，都讲到呢个其实系唔系谂住可能系转移视线啊，或者去谂住收买某啲年龄层嘅市民。但我相信 即係喺呢個咁政治化嘅年代，其實每一個舉措都有佢嘅政治含義喺邊嘅。 亦都見到有啲即係政黨都講到啦。咁其實嚟緊財政預算案啊，好快就會即係二月就會公布噶啦，月底要公布。咁所以今次即係林鄭月娥去到喺呢個時間去到推出咁多啲民生措施，涉及咁多嘅公共開支，又係咪即係個時間上又係點睇咧？ 咁當然如果陰謀論少少，我諗如果活而家會威脅到林鄭嘅其中一個人，可能都係財爺啦。咁當然我哋唔應該咁諗嘅。咁但係另外一方面咧，即係而家其實喺最基本嗰個民調都見到，如果只要林鄭一差嘅，其實全部官員嘅評分啊、支持度啊，全部都會冧落去嘅。咁所以如果你救唔到林鄭嘅話，其實你其他嘢成個政府本身同成個其他官員嘅民望其實都冇得救，咁呢個當然都唔係政府樂見嘅。 嗯，另外咧就頭先阿袁美昌你都講到話咧，即係好似有啲今次嘅十招嚟講咧，都係好多都係同長者啊或者基層嘅市民有關。咁係咪忽略年輕人咧？咁其實頭先林鄭月娥都喺記者會裏面有講嘅，即係話咧講到咧，其實有啲措施，譬如話開工不足或者培訓計劃嗰啲咧，係冇年齡限制嘅，年輕人都可以受惠嘅。咁而另外咧，關於年輕人嘅政策咧，其實佢喺過往嘅幾年咧都有做到㗎啦，施政報告都有講過。咁未來亦都會繼續發展有助青年嘅計劃嘅。咁所以咧就唔系，即系个意思就唔系特别系今次忽略咗年轻人吓，你又点睇？ 咁其实政府所谓呢个管治联盟不嬲嘅布局就系佢个支持者边度嚟嘅？头先我讲到曾经蔡子强有篇文章系话叫 U 型嘅模式啦，咁即系主要系比较低收入嘅，同埋最高收入嘅群，不嬲都系建制派嘅支持者嚟嘅。 即系个 U 字嗰、那个 系个 U 字要 高峰咧，就系讲紧啲支持度系咪？ 系支持度， 政府嘅支持度。 咁但系经过区选，令人发现原来慢慢 U 型变成 J 型啦，即系低收入人士个支持率开始下降。咁而同一时候，咁你 U 型或者 J 型咁中间空咗嗰个咩咧？其实嗰啲系中产啊，或者喺政治上、經濟上也好，其實政府都唔覺得佢係會係佢嘅支持者或者盟友嚟嘅。咁一向都係將譬如中產啊、有啲年青人啊，或者有啲專業人士，其實推政治上也好、經濟上也好，都推到一個對立面。咁所以而家暫時喺政府或者北京好難變陣之下，佢點樣力保呢個 U 型嘅支持？其實呢個係一個主題。所以呢十項民生嘅措施都見到。会有呢个意图喺边咧？ 不如都听下啲听众点睇啊！大家有咩谂法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一齐倾。电话旁边有听众何先生喺度，何生， 阿姨你好， 你好，请讲。 你好，我今日咧睇到你哋个柜头咧讲嗰啲施政报告真系好曳啊！ 今日唔系施政报告，今日系林郑推出十项民生措施吓。 啊，真系好曳！你香港咁多储备。我唔該你攞呢啲錢啊，起多啲醫院啊，等你我哋啲老人家啊，唔好話老人家，就算而家武漢嗰啲咁嘅肺炎，有咁多人落嚟，啲醫院就爆曬棚，嗰啲醫護人員真係好辛苦。我希望咧，林鄭咧將啲錢撥多啲資源俾啲醫護，起多一兩間醫院。仲有啊，我哋啲嗱，我依家71歲啊。喂，我哋嗰啲泌尿科、骨科冚唪唥等幾年先有一睇，哇！講真 ，touch wood， 喂，分分鐘死咗都未輪到我啦。你話你係咪慘啊？你真係 今次嘅新措施，有冇令你受惠嘅地方啊？即係譬如話，即係長生津， 完全冇啊！嗱，我 長生津資產上放寬 嚇，我都係高。即係高齡津貼嘅，都係3500，呢次一啲都冇。坐車又2元，不嬲都係噶啦，好耐啦，65歲，我71啦，一呢個一啲著數都冇。但我根本就唔係想著數。我哋喺香港咧土生土長70幾年，嗰啲福利咧就全部俾曬即係喺大陸落嚟嗰啲人。哇！嗰啲咩公屋啊、 okay. 居屋嗰啲冚唪唥都冇我哋份。 Okay. 你話慘唔慘？ 好多謝何生，多謝何生電話嚇。不如聽多位聽眾先啦。有司徒先生喺度啊。 係你好你好。 你好，請講。 我想講關於嗰個藍領白領嗰個勞工價睇齊嘅。回歸咗咁多年啦，你英國佬嘅時代，你就話喂，精英階層統治啫。喂，你而家共產黨。 或叫我哋爱国爱佢，咁你共产党爱唔爱我哋啊？好似冇喎，系嘛？你话动话要同嗰啲商家商量，我曾经同嗰啲所谓议员都讲过提过啲问题，唔关我事啊！你问下民建联啦，咁样系咁，佢哋又记得利益者啊嘛，佢哋好多都系老细。喂，我想问啦，你林郑政府，如果你哋同我哋劳工睇齐，系冇白色假期红色假期嘅，我心甘命抵。回归咗廿几年啦， 嗯， 阿特首，咁我哋仲要等几耐？佢仲话要商量，总有希望。你系咪要我哋冚咗棺材之后，你先有啊？ 嗯，明白。嗯 ，OK， 好啊，多谢晒司徒先生嘅电话吓。咁我哋不如都请一位嘉宾一齐加入讨论啦。电话旁边有行政会议成员林正财啊，林正财你好。 Hey， 你好，伟刚。 头先见到咧，记者会上面咧都有好多嘅记者都追问到咧，即系今次其实社会上面好多嘅政治诉求啊。今次政府推出咁多一啲嘅民生措施，其实系咪即系对症下药咧？ 咁其实。即系大家都知嘅，即系政治问题始终要政治解决嘅。咁所以即系呢啲民生措施，即系绝对就唔系话即系直接攞嚟回应个政治诉求。即系如果系嘅话，就对唔到招啦，亦都解决唔到个问题。咁但系即系我谂，但系即系纵然呢啲民生就唔系话直接回应嗰啲政治诉求，但系即系我可以咁讲就系、是，即系你见到呢个政府即系经过咗呢半年大半年所发生嘅事咧。其實喺個施政嘅理念思維嗰方面咧，確實係有改變嘅。即係好似頭先呢位司徒先生我都聽到佢即係都好激氣啦，係咪？即係有好多嘢係市民講咗，就即係政府嘅回應又唔係話冇，不過係咪真係到位咧？係咪真係急所市民所急咧？係咪真係能夠真係發展到一個公平平等嘅社會呢，咁我諗呢啲市民係有聲音嘅，咁我諗即係呢一刻就真係政府真係下定最大嘅決心，真係急市民所急，真係回應，真係想做嘅嘢，無論任何嘅施政特別民生嘅嘢，係真係要做到到位，要市民感受得到政府係真係一個關愛嘅政府嚟嘅。咁我諗呢一點係其實都係重要嘅。 嗱、今次咧嗰十招嘅民生措施之中咧，好多林郑月娥都形容为系一啲新嘅思维啦，突破框架嘅一啲做法啦。咁、包括系即系譬如话讲头先讲啦，法定嘅劳工假期，希望可以同公众假期睇齐啦，以至到咧即系譬如话系为一啲嘅轮候公屋嘅家庭提供现金津贴啦。咁呢啲咧都系以往咧就系、可能系或者系研究租务管制啦等等呢啲。咁其实以往都系政府咧对呢啲嘅问题系立场有保留嘅。你覺得究竟係乜嘢嘅問題導致到政府可以有一個新嘅思維，突破以往嘅框架，去到推出呢啲新嘅政策呢？ 我諗就好似我頭先講咧，就係、是、即係經過咗呢幾個月咧，即係其實好似政府都成日都講啦，即係話啊，我哋都係要解決啲社會裏面嘅深層次問題。咁而啲深層次問題亦都好多係其實以往無論學者。或者前線嘅工作者或者市民自己其實都表達咗出嚟，咁市民反而就會問：咁究竟政府有冇個決心係去解決呢啲問題呢？即係如果一個政府佢係真係能夠急市民所急嘅，咁點解有啲嘢？即係舉個例，無論你頭先講嗰啲房屋問題、一啲收入不均嘅問題、貧富懸殊嘅問題。一啲市民好關心嘅退休保障嘅問題，其實政府係咪真係能夠做到到位咧？施政係咪真係對焦咧？係咪市民能夠感受得到咧？即係我諗，即係經過咗呢幾個月之後，就政府就真係我諗痛定思痛，真係有呢一個反思，就係、是、如果我哋繼續用嗰種思維單係話啊，我咩都有做，不過。我又未必真係因為要平衡各方，我就未必真係做到最到位，我又可能會比較謹慎一啲。咁呢啲係咪今日即係特別一個現代嘅社會，香港已經發展到咁繁榮，我哋整體成個財富都係積聚咗，亦都唔少。 咁市民都係有呢啲嘅訴求同埋怨氣嘅時候，我諗個政府係唔可以話真係長遠坐住嗰啲問題就唔去解決咯。 OK， 咁我諗都係喺呢一個突破位裏面咧，就即係管治團隊真係覺得係要痛定思痛啦，要真係。要下起决心就即系做好呢啲嘅工作啦。 咁、林正财，你觉唔觉得呢个其实代表香港个经济或者福利政策系一个好大嘅阻转咧？其实将来会唔会个方向都持续？咁其实或者喺行会入边啊，或者点样？其实对将来嗰个支出嘅考虑究竟系点样嘅？ 其实呢一个都唔系单系香港嘅问题嚟嘅，即系我谂你做咁多即系国际研究，你都见到系咪？即系喺西方国家。其實特別而家呢一輩嘅年青人，佢哋嗰個對社會對生活嗰個追求係喺一啲核心嘅價值裏面咧，係真係會強調一個公平一個平等嘅社會係會比較多一啲嘅。咁我覺得呢一個都即係香港嘅年青人一樣啫嘛，係咪？香港嘅普羅大眾中產都係一樣，都希望個社會係穩定嘅。但点样能够稳定，就是我哋真系能够公平公正一啲。咁一个即系当香港系拥有咁多财富嘅时候，但系我哋偏我哋却系收入咁不均，我哋贫富悬殊咁严重嘅时候，嗰种社会嘅不稳定性，其实系每一个即系政府都要考虑嘅，即系唔单止系香港，即系西方好多个国家今日所面对嘅都系一样。咁、 okay. 所以即系呢一种比较新时代嘅新嘅价值观其实政府唔可以眯埋眼，即系当睇唔到。 但好似呢十项民生措施就系冇乜点聚焦喺譬如中产啊、青年啊嗰度，咁会唔会下一步会有咧？但系长远点样去照顾呢班人咧？咁？ 其實唔係嘅，即係首先佢裏面有好多措施咧，即係其實佢係不分年齡嘅，即係好似房屋啊、一啲低收入人士啊、等等啊，即係其實呢啲係不分年齡嘅。第二就好似我頭先咁講，就算係講一啲退休保障咁樣，咁退休保障即係我哋當時做諮詢嘅時候，其實反而反對得最犀利嘅年青人。系咪？因为年青人见到，咦？我哋嘅社会系追求啲咩嘢咧？我哋即系唔系讲紧派唔派糖嘅问题，系讲紧公唔公道嘅问题。咁所以其实唔系唔回应年青人，即系其实正正就系回应年青人嘅声音，即系觉得我哋系想个社会系平等一啲嘅。咁、 okay. 我觉得呢一个系其实。是喺个即系可以咁讲，系当政府真系想摸一下个社会嘅脉搏，想摸一下新一代嘅人嘅脉搏嘅时候，一个新嘅体会嚟。 OK， 林正财啊，你自己都系安老事务委员会嘅主席啦，都同你讲一啲同长者有关嘅政策啦。嗱，今次咧嗰两蚊乘车优惠咧，咁就系嗰个受惠人咧。就會個年齡個個標準咧個門檻就會降低去到咧60歲。咁睇翻咧，其實政府對於一啲嘅長者，即係佢依家話銀齡啦，都唔係長者啦。對於銀齡人士嘅一啲輔助咧，咁其實係唔同嘅政策都有唔同嘅歲數嘅劃線嘅。咁譬如話咧日間長者日間護理中心。就是60岁啦，咁但係医疗券啊、长者生活津贴啊就65岁，生果金呢就70岁。今次呢就政府将呢个两蚊搭车优惠嘅年龄嘅门槛由65岁降低到60岁。其实个政策考虑或者个政策嘅统一性系点样呢？即係点解你要将某一啲嘅嘢就摆喺60岁，某啲嘢就摆喺65岁呢？咁虽则话系政府话系即鼓励60岁以上嘅人就业啦，咁但係其实都系一啲政府需要长远去思考嘅一啲对呢啲呢个年龄群组嘅一啲辅助嚟噶，点解今次要咁样将某一啲嘅搭车嘅优惠降到60岁咧？ 首先就系即系个定义问题啦吓，即系我自己都唔想我自己，因为我都做翻60岁，即系我都唔想60岁嘅时候被定义为我系长者嘅吓。咁就但系如果一讲到唔同类型嘅服务咧。咁其實我哋都要面對，即係好似頭先咁講，施政要到位。如果唔到位嘅話咧，就即係市民感受唔到你真係關愛。 咁所以就唔同嘅服務咧有唔同嘅年齡咧，呢個係啱嘅，因為有特別一啲預防性嘅服務咧，我哋都想早啲係開始個預防嘅工作嘅。咁所以咧就因為咁嘅緣故咧，就我哋其實幾年前安老事務委員會都再一次檢視過究竟我哋係咪要統一嗰個年齡？咁最後嘅結論都係話唔需要嘅。咁但係翻到呢個所謂兩蚊雞嘅計劃咧，咁其實係嘅，即係以往我哋一直討論都係話啊，即係如果你定義係佢係一個長者嘅津貼嘅或者個福利嘅話咧，咁就應該定喺65歲啦。咁但係正正就好似我頭先講咧，如果我哋施政係要到位嘅話，咁我哋都要面對而家現實嗰個情況。咁而家現實嘅情況咧，就係嘅60至65歲呢個年齡層嘅人士咧，我哋想佢就業，但係佢個就業率係低嘅。咁點解咧？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原因咧，就係佢哋交通費貴，因為始終而家被退休嘅人士咧，佢哋大部分都係從事一啲比較低薪嘅職位嘅，佢哋做一啲基層嘅工作。咁如果你個交通費係比較貴咧，其實佢計嗰條數咧，佢都係佢寧願唔做啦咁樣。咁而我哋去檢討嗰個而家嘅兩蚊雞計劃嘅時候咧，都發覺頗多長者咧，佢係真係因著政府有咗呢個兩蚊雞計劃咧，佢就做翻工喎，因為佢發覺哦，咁我交通費就可以大降，咁所以就出嚟做嘢都抵嘅咁樣。咁所以我哋都希望藉住呢個措施咧，一方面就係能夠幫到呢啲60至65歲嘅人士咧，如果佢想就業嘅話，佢可以繼續就業。另外一方面咧，就係頭先我講嘅預防性啦。咁我哋都希望即係我哋嘅基層醫療咧做得好啲。咁所以都鼓勵即係如果佢係60歲退休，佢都唔好即刻就困自己喺個屋企裏邊，因為交通費貴，佢都能夠多啲出去做運動好，探下人好咁樣。咁對佢個健康都會好啲嘅。咁當我哋都係從而家現實，我哋考慮呢個60至65歲呢個年齡層嘅人士，暫時喺呢個時間裏面佢哋嗰個教育狀況啊，佢哋個就業狀況。咁我自己個人啊，我唔排除，即係日後即係真係當我哋呢啲戰後嬰兒潮，我哋好多都退休，好多都係受過高等教育，我哋。就業冇問題嘅時候，係咪仲需要呢？我覺得都值得檢討嘅。 明白。好啊，多謝林正財，多謝你。 多謝你。 多謝林正財呢，就係行政會議成員啦，亦都係安老事務委員會嘅主席嚟㗎。袁眉昌，我頭先聽到你呢，就問林正財呢，關於呢啲嘅政策，即係譬如福利多咗，會唔會真係一個所謂政策向左轉嘅一個現象？你覺得香港如果係政策向左轉的話，會有啲咩嘅後果同埋影響？你覺得？ 其实正如头先林正财所讲，这个都是一个全球的趋势来的。最弊亦都有个更新的趋势是on top 在这个上面。因为当然福利是要越来越多，因为越来越因为全球化或者收入不均这个问题，其实 在全球各地都越来越严重。但所谓新的穷人，其实今时今日不是指一些低下阶层或者低收入人士，因为通常那些是政府和有些工会其实已经照顾了他们了。反为新的，我想 我之前可能在这个节目都讲过，反为新的是一些叫做叫 失去的一代，即是一毕业出来的就很易会失业，或者他拿不到那个生活水平。第二就是一个squeeze middle， 即是一个受挤压的中产阶层，即是你知道可能他又要供养父母，又要子女教育，自己又很多洗费各方面。第三就是一些叫新贫穷 new poor， 通常是那些在职贫穷人。这些是新的社会形态里面一些新的穷人来。我认为今时今日为什么香港出现那么多问题，是政府其实对低下阶层，我不敢说够，但其实一直都有关注的。但反而是对这班人一些关注都没有，并且在政治上挤压他们，令到他们产生大不满。 最后再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幸伟雄报告新闻。政府公布10项民生政策措施，涉及100亿元经常开支，预料有过100万基层人士受惠。惠及长者方面，最大手笔是改革长者生活津贴， 普通和高齡津貼劃一金額為3585元，涉及額外開支50億元，2元乘車優惠會放寬至60歲。協助打工仔和低收入人士方面，政府會促成法定假期逐步增至17日，為低收入人士代供強積金，改善政府外判工待遇，為失業人士和就業不足人士提供有時限的現金津貼。和房屋有關的措施就包括試行為輪候公屋人士提供現金津貼，研究推行劏房租務管制，過渡房屋單位目標增加5000個。世界衛生組織說，中國武漢出現新型冠狀病毒能夠有限度人傳人，病毒亦都可能進一步擴散。世衛官員說，已經向全球醫院提供有關感染控制的指引，應對可能出現的病毒傳播，包括可能在醫療場所出現的超級傳播，強調是有機會發生，需要做好準備。泰國星期日確診首宗新型冠狀病毒感染個案，患者是一名61歲中國女遊客，是武漢以外的首宗病例。世衛昨日說，對在其他國家發現病例並不感到意外。副總理劉鶴抵達華盛頓，預料當地星期三和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首階段貿易協議。在簽署協議之前，美國財政部宣布將中國剔出匯率操縱國的名單。在北京，外交部說，中國本來就不是匯率操縱國，美方的最新結論符合事實，亦都符合國際社會共識。海關總署亦都認為美方的選擇正確。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報導，在即將簽署的協議入面，中方承諾未來兩年增購大約2000億美元的美國商品和服務。若果中方不遵守承諾，華府有權向中國貨加徵關稅。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說，協議文本的翻譯工作將近完成，會在當地星期三簽署之前公布。如果中方沒有遵守承諾，華府將採取行動。伊朗當局拘捕一批人，指他們和上星期意外擊落烏克蘭國際航空客機導致176人死亡的事件有關。伊朗國營傳媒引述司法機構的發言人說，已經就事件展開廣泛的調查，拘捕一批人，但未有透露人數和身份。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初時大致天晴，明日漸轉多雲，日間部分時間天色明朗，氣温介乎18至21度，吹和緩至清勁偏東風，明日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星期四日间和暖，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清凉。室外气温19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咁啊，报告意外事故先啦。喺港岛咧，就干诺道中啊，去上环方向，近住侧臣道嘅快线咧，就之前有意外事故，仲系处理紧嘅。头先就好塞车，塞到告示打道。而家虽然仲系清理当中，不过就冇之前咁挤塞，但系仍然系繁忙，经过都要小心。干诺道中去上环，近住侧臣道对开嗰度咧，快线有意外，一带仍然系多车噶。九龙就七咸道南。七咸道北都分别有意外，七咸道南就去大角咀方向，在理工大学湾位对开第二线有意外，塞到去七咸道北近住山西街，而七咸道北去观塘，在温思劳街那里都有意外，塞到果栏的。隧道情况，东区海底隧道就回复畅顺啦。红磡海底隧道港岛的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近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和去湾仔的支路松晒啦，而家龙尾桥面登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果和尖沙咀线龙尾就学园街，狮子山隧道去沙田咧，窝打路道仲系多车嘅，窝打路道龙尾喺沙福道，龙翔道支路都系多车，龙尾近钻石山，大老山隧道去沙田咧，观塘绕道嘅龙尾近国际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噶，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咁啊九龙入口龙尾近翠屏南村。 港島中區的亞北樂道、雲咸街、荷里活道、紀念拿里一帶的交通都仲係比較繁忙的。九龍區方面咧，太子道西去大角咀，咁近住窩打路道一段啦，同埋九龍城段仍然係多車。界限街就近住大坑東道嗰段，來往方向都係比較繁忙嘅。觀塘嗰邊咧，而家觀塘道西行就去龍翔道多車，咁龍尾咧就去到呢個九龍灣港鐵站附近。偉業街天橋去龍翔道方向，龍尾就去到德福花園附近。咁至於新界咧，屯門公路去元朗，近住丁九至到金竹角仲係多車，不過長青隧道去屯門嘅間歇性通車措施取消咗啦。大埔公路近住沙田段去上水粉嶺方向都仍然係多車啦，龍尾去到大圍近住美林村。咁出九龍之前馬場都好多車嘅，而家出九龍嘅交通就回復暢順。安全車速報告有昂船洲大橋落斜去青衣。最後道路安全要提醒你，唔遵照交通燈號指示橫過馬路，最高罰款係2000蚊啊！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會。 以市民心為心， 以天下事為事。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 你嘅新聞時事知識台。 预防禽流感，要避免接触禽鸟同佢哋嘅粪便。家禽同蛋类要彻底煮熟先好食，仲要经常用碱液同清水洗手。出外旅游就要避免去受影响地区嘅湿货街市、活禽街市同农场。翻到香港之后，如果唔舒服，就要戴口罩，即刻提医生，话俾佢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在这新一代，前路多障碍。 咁好，基本嘅生活就得噶啦。而家我收成期啊嘛。 也许必须忍耐。 咁可能香港冇人冇乜安全感系咪？ 1月18日开始，逢星期六晚9至10，香港电台第一台，罗永聪，两代人。 时代会因你多。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雨光，评论员袁美昌。 袁美昌啊，我哋不如转一转话题啊，讲下辩论比赛啊，吓、嗯，唔知大家中唔中意睇辩论比赛啦？ 咁啊，辩论比赛仲要系 系啊，咁啊嚟紧咧就有一个新嘅辩论比赛咧，就将会诞生啊，咁就系叫做第一届嘅全港中学学界辩论比赛，咁就系有一个嘅学界辩论联会咧所举办嘅。咁啊，但係咧就因為早前咧就係有啲嘅辯題咧引起咗啲爭議，咁所以咧就陸續咧都有啲學校咧就退賽，引起呢個社會討論。咁不如先講一講咧，究竟有啲乜嘢嘅辯題啊？咁啊引起咁大嘅爭議先啦嚇。咁啊睇嚟都有啲係同一啲近期嘅社會事件啊、修例風波有關啊。譬如話咧，重組警隊對香港發展利大於弊。咁另外咧就系话政治歌曲出现对政治抗争运动利多于弊。另外啲辩题咧就话设立独立调查委员会有助香港咧就走出眼前困局。仲有咧就系林郑月娥咧应辞去特首职务。仲有咧就系愿荣光归香港比海阔天空更适合成为香港民主自由嘅代表之歌。其实都睇到啊，即系中学生佢哋嘅辩题咧都可以都几阔噶，都同埋都几多，即系个空间都几大噶，都系呢啲都 好多馅喺入边 讨论下。你点睇咧？呢啲系咪真系好敏感咧？ 咁我喺新聞度都見到呢啲題目啦，但其實入面呢，你話有啲題目呢，其實都其實都對政府係即係都我唔敢話有利啦，但至少都係友好嘅，佢都唔係去要講啲乜嘢政治宣傳或點樣。咁當然頭先Ivan 都提到啦，其實係譬如願榮光歸香港比海闊天空更適合成為香港民主自由嘅代表之歌，咁佢個正方就係話可能願榮光好啲啦，反方就海闊天空好啲啦。咁我覺得呢啲又冇乜特別意義嘅。但係頭先都提到另外一個題目，譬如政治歌曲出現對政治抗爭運動利多於弊，咁呢啲冇乜太大問題啫。 咪應該問係咪即係好適合啊？中學生呢個年紀去到即係辯論啦，即係佢哋係從呢啲嘅辯題之中，佢哋可能思考到啲乜嘢，學習到啲乜嘢咧？ 咁你会见到，譬如香港应征香港人应征咗香港独立，咁呢个都系一个几热门嘅辩题嚟嘅。但系通常我谂去到大专界嘅辩论先至会有，因为其实可能真系中学嘅时期，关于政治啊，关于一个地方独立啊各方面，其实嗰个所了解，其实可能会比较有限啲或者片面啲。但系头先我都讲到啦，譬如话有一个辩题，一国两制系2047年香港嘅最好出路啊，或者为出众香港民主发展五大诉求，唔应该坚持缺一不可。其实呢啲对政府或者教育局或者嗰啲左部见到，其实应该会觉得冇问题先啱嘅。但我谂其实系要稍讲下一个背景啦。咁頭先都講到呢個第一屆嘅比賽，其實係由 中學學界辯論比賽， 就係由一個叫香港學界辯論聯會舉辦嘅。咁呢個聯會其實喺今年九月先成立嘅。咁基本上即係修例風波發生之後先至籌組嘅啦。咁其中有個籌委會成員咧，係喺風波呢個修例風波入邊成日都曝光。咁而點解咁受到大公報嘅關注咧？其實就係、是。這個比賽是獲得陳方安生作為董事的基金支持的，所以還邀請了立法會議員鄺俊宇作為評委，所以大公報就很關注了。但另一這個，所以我們都明白的，如果一個這樣的比賽，如果是由一個這樣的聯會所舉辦的話，是會引起一些政治的想像或者聯想是不奇的。但另一方面，其實特區政府特別是教育局，其實這陣子都有些比較突兀的動作，因為其實楊潤雄本身其實他在12月尾，其實他在內地的傳媒叫上官新聞，其實他講一個比較敏感的事，他說如果被問到如果學校不肯配合對教師進行調查，甚至校長都支持教師行為時怎樣應對，楊潤雄說如果學校不接配合調查，當局是有權要求撤換涉事的校長的，甚至他就說如果學校都認為涉事的教師行為沒有問題，就知道學校和校長的態度立場亦都可能有問題，所以這個校長就不升任了。這個他在內地的媒體，你會見到其實他比在香港作出一個更明確 的表態，究竟香港的教育，未來的教育應該，或者教育局是會採取一個什麼方針。所以在這件事裡面有問題的是，當然大公報本身已經將這件事講出來，但另一方面亦都教育局亦都向有傳教育局向這些參加的學校施壓，令到最後其實至少我想有大概20間學校退出了，不過其實都剩下99間 學校參與的，所以這個兩方面都會 令大家覺得可能入面是有啲唔係好妥，或者真係有啲政治色彩啊，或者有啲政治含義。 嗯，頭先都講啦，即係袁美昌都講到啦。咁呢件事件咧，就因為好多辯題咧，都係屬於比較敏感啦。咁就入，譬如話有一啲嘅大公報啊，或者教聯會等等咧，就係、是、作出批評啦。咁以至到近期咧，就有報道話咧，就教育局咧打俾啲參賽學校，咁就叫佢哋咧就唔好喺呢啲敏感時期咧就討論呢啲敏感辯題，咁所以咧亦都係見到有陸續有呢啲嘅學校咧退賽，咁究竟發生咗咩事咧？咁大家又點樣睇呢個嘅事件咧？同埋頭先所講，袁微倉所講即係呢啲教育局有一啲嘅新嘅一啲諗法或者係舉動咧嚇，去到即係會唔會即係有一個所謂干預呢啲嘅學界比賽嘅嫌疑咧？我哋電話1872311，電話旁邊不如就請嚟呢個辯論比賽嘅学界辩论联会的筹委陈先生一起谈下。陈先生你好。 陈先生你好。 是两位主持好，各位观众好。 不如更新一下先，现在最终有多少间学校是报了名但是退赛的呢？ 现在我们暂时正式收到呢，就是有19间学校是用电邮正式申请退赛的。但其实当中呢都有两至三间是即是学校就想退赛，但学生仲争取紧，咁所以我哋就尽量将佢嘅赛期延后，睇下处理成点先再算。 嗯，佢哋退赛有冇解释原因啊？系咪受到压力啊？ 其实都有部分嘅学校呢就直接都话系受到一啲政治嘅压力啦，或者系管理层嘅指令啦。咁但其实大部分嘅退赛学校呢都冇特别交代原因嘅。咁有小部分咧都系直接话因为撞咗考试啊，唔好意思啦，要退赛咁样嘅。 嗯，咁其实咧都有啲报道讲到话咧，就系教育局又打俾啲学校施压啊！你哋有冇收到呢啲消息啊？ 其实都有嘅，因为咧我哋都向翻一啲相关学校嘅教练啦，或者老师、学生咧，都去想知道究竟佢哋背后退赛有冇啲特别嘅原因，咁我哋都想去解释同埋去释除疑虑。 咁跟住都收到咧，原來教育局都有打俾一啲學校咧嘅管理層啦，去詢問佢哋有冇參賽啊，嚟緊幾時比賽啊，仲話咧如果啊咁如果學生堅持參賽嘅，可以交名單俾教育局，咁我哋都覺得好震驚。 嗯，其实教育局呢都是有回复我们的查询的，我们有向教育局去查询，那他们的回复就这么说，就说呢这个有关的辩论比赛呢就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不少的议题呢都是跟近月的社会事件有关，而且命题呢是偏向一方，难免呢令人怀疑带有强烈的政治宣传和灌输色彩，亦都有些部分的辩题呢是违反法例或者是社会道德标准，包括是他们觉得是没有可以供有意义辩论的空间，譬如说是争取香港独立，又或者是中学生发生性行为等等，就不应该被视为错误等等，都令到社会人士担心，就是所以这些实在不应该作为辩题，你怎么看？ 其实是这样的，我们辩题的设计呢，由有辩论比赛开始呢就一定是一个陈述句，所以呢它的辩题一定是偏向一方的，这样才可以有正有反的。而同学在处理辩题的十日过程当中呢，其实是绝对需要正方有代入反方思考，反方都需要换位去想正方。所以我们自己联会觉得呢，辩论比赛绝对是没有说洗脑或者一定是偏向一方之言的。咁第二方面就係嗰啲可能敏感少少嘅議題主題啦，例如係港獨啊或者性行為呢啲咁樣嘅議題。其實我哋喺篩選一啲學校提供嘅辯題當中咧，我哋係有小心處理過嘅，因為我哋參考翻其實過去學界咧都有唔少嘅比賽咧係會有港獨嘅辯題出現過，即係其實自2014年之後咧都有大大小小嘅比賽打過港獨嘅辯題。咁啊，基本法現時係唔容許，我哋認同嘅。咁但係係咪唔可以討論咧？我哋就覺得係有商榷空間。咁至於性教育嗰條，其實性行為嗰條咧，其實好明顯都係我哋辯題都強調咗個字眼係合法嘅性行為，喺學校或者社會上應唔應該被視為錯誤咧？咁其實係想學生探討一下道德同埋法律之間會唔會有啲界線係模糊，或者需要去思考。咁其實都係好好嘅性教育啦，同埋一啲社會道德倫理嘅反思嘅綱領。咁所以我哋就覺得其實好奇怪，可能質疑嘅人都未搞清楚辯論嘅本質係啲咩，就去質疑，我覺得係有啲過敏嘅反應出現咗。 可唔可以講下其實啲辯題係點樣嚟嘅咧？ 其實咧，我哋有95%嘅辯題咧，都係由學校提供。咁我哋咧，只會刪去一啲重複啦，又或者係會將一啲有嚴重技術錯誤嘅，即係例如我頭先所講，佢俾咗唔係陳述句嘅辯題嘅，咁我哋就會將佢刪除咗。咁然之後咧，我哋個辯題庫就成立啦，有141条嘅辯題。咁而當中咧，我哋每一輪嘅比賽咧，都會再抽取唔同範疇嘅辯題出嚟，再俾學校投票。所以咧，就並唔係辯題庫有嘅，都等於係會打。而會打咧，又唔代表係我哋嘅立場嘅。 咁所謂學校提供係辯論隊提供啊，定係個導師提供，定邊個提供嘅？其實 嗱，坦白講咧，這個就係因為係交報名表嘅時候咧，每間學校都要提供2至3条嘅辯題。咁我哋就冇寫明話，哦呢條係學生定係教練定係校長咁樣，我哋冇咁樣詢問嘅。 咁至於咧，就係有啲人都講到話啦，你哋個辯論比賽咧就同公民實踐培育基金有關啊，想問一下，即係其實你哋之間有咩關係啦，或者呢個基金有冇俾一啲嘅指引俾你哋去點樣搞呢個嘅辯論比賽咧？ 其實咧，這個都好值得解釋一下，因為咧，其實公民實踐培育基金咧，只係為我哋提供咗一個場地嘅贊助，即係佢會幫我哋去入紙申請場地啦，同埋會幫我哋俾嗰個場租。咁至於成個我哋開會嘅過程啦，吸納學校嘅過程，同埋去篩選辯題過程咧，其實佢都係冇派員，甚至係冇任何嘅過問嘅。即係我哋嘅關係只係停喺嗰個場地之上，咁之後就基本上冇來往。 就住咧，即系教育局向一啲参赛学校去到即系联络呢个嘅问题咧，咁其实教育局咧喺回复我哋个查询嘅时候咧，就冇特别系证实或者系否认呢件事，咁就讲到话咧，教育局嘅人员咧就一直系按住个别学校嘅情况同埋需要，透过日常接触去到提供专业意见，如果遇到可能影响学生健康成长嘅事咧，有责任咧同学校跟进嘅，不过就唔会咧就有关嘅事宜咧去到收集学生的个人资料，咁有关于可能教育局真系联络嗰啲嘅参赛学校，你点睇咧？ 嗱，其实如果教育局真系愿意作出嘅承诺，话唔会去到收集学生名单咧，其实我哋作为联会都系觉得好 即係好欣喜同埋好開心，因為我哋其實搞比賽都係想學生成長啦，同埋想保障翻啲學生有個一個公平嘅學術同埋言論自由嘅平台嘅。咁至於學校，即係如果真係收到教育局嘅電話查詢，我哋又收到啲消息嘅話，其實我哋真係好希望教育局或者係一啲都會喺唔同嘅渠道去到有啲疑問啊，或者去到抨擊我哋嘅一啲人員啦、界別嘅人士，都可以直接聯絡我哋。其實我哋都好願意去對話同埋去溝通嘅。 嗯。其实呢个辩论比赛即系几时搞呢？咁即系担唔担心再有学校会退出呢个比赛？ 其实作为赛会联会啦，咁我哋当然系都好担心嘅，因为我哋而家虽然话就话咧只系得19间学校退赛，但系其实各界嘅嗰啲疑虑如果未释除咧，我哋都预计可能仲陆续会有学校退出。咁如果大規模地推出呢，其實今年本身嘅辯論比賽都因為好多嘅政治事件、社會動盪呢而減少咗好多。好多學生呢其實都表示佢哋可能今年係中五，下年中六冇得打，咁所以我哋先至今年先至剛剛成立就企出嚟去搞一個新嘅比賽，其實都係希望確保返比賽機會。如果因為有啲人唔太明白辯論而令到大家要被迫退賽嘅話，我覺得係好可惜嘅一件事。 所以我都想知道呢個係你哋聯會舉辦嘅第一屆嘅中學學界辯論比賽。咁舊時係冇嘅咧，舊時係邊個人舉辦咧？咁個形式有啲乜嘢唔一樣嘅？ 其實咧，辯論比賽真係好多好多唔同嘅組織去舉辦嘅、好似一啲商界保險公司啦，或者係一啲有特別嘅嘅機構都有做過嘅，咁所以我哋去搞比賽呢，其實都只不過係同以前所有機構一樣，都係只係想成立一個辯論嘅比賽，公開招募學校參加。 明白。 最後一條問題啦，咁其實即係今次都見到個辯論比賽有好多同政治相關嘅題目啦，亦都被視為敏感嘅題目啦。其實你哋覺得中學生啊，去就住呢啲議題去到辯論，其實可以，你哋覺得係可以學到啲乜嘢呢？其實 呢，我哋覺得喺教育局啦，或者政府多番都去話，其實要去平息呢一場咁樣嘅風波，其實最重要就係理性溝通，同埋呢俾大家都有一個公平嘅對話嘅平台。所以其實我哋成班籌委呢，先覺得辯論比賽就正正係一個好嘅渠道，即係俾中學生去思考一下，其實好多嘢都真係有正有反嘅。譬如話無大台化係咪一定係好一定係唔好嘅呢？港獨喺討論嘅時候，又係咪一定係港獨就等於可行就等於合理嘅？其實調翻轉咧，打正方打反方嘅同學都會意識到嗰個困難可行性喺邊一度，點解大家咁震驚咁驚？所以我哋先真真正正覺得所謂敏感嘅議題就應該攞出嚟辯論。越係難嘅時代，越係難嘅議題，先值得中學生去思考，因為呢啲嘢好切身，同大家每日發生嘅事、生活都息息相關。並唔係話中學生就唔可以打，大專生先可以打。 明白，好啊，多谢晒你吓。刚才接受我哋访问嘅就系香港学界辩论联会嘅筹委陈先生啦。我哋又请嚟另一位嘅嘉宾一齐倾下啦。有教联会嘅会长黄君如，黄君如你好， 主持人好， 系，相信你头先都听到咧，系学界辩论联会筹委所讲啦，即系佢哋认为做呢啲嘅即系政治议题做辩题嚟讲咧，都对于呢个社会嘅讨论啊，以至学生嘅思考系有帮助啊。你点睇咧？ 我覺得咁咯，即係話我哋作為教育界有責任去保護未成年嘅學生嘅。咁我哋如果你話去政治嚟講咧，即係最簡單、最普遍嘅政治嘅活動咧，就係投票。咁點解我哋即係全世界咧，唔單止香港啦，都會規定係18歲以下唔可以投票嘅。咁就話其實我哋唔想啲學生咧喺未成年嘅時候咧過早咧。是參與到 去政治裏面去嘛。所以你而家喺特別喺而家嗰個情勢下面，當我哋個社會喺過去半年裏面受即係學校啊受到嗰個政治衝擊，其實係好大嘅。大家都會睇到學生裏面可能有好多即係政治早熟嘅人，有好多喺度，即係亦都學校都出現喺初期都出現各種嘅躁動。咁而家啱啱嗰個情勢，學校已經基本上係可以。即係穩定落嚟啦，大家可以安心上課啦。咁喺呢個時候，你走去搞呢啲咁嘅辯論比賽咧，即係當然我哋唔係反對辯論比賽嘅，係咪？呢個辯論係好嘅，咁但係你嗰個題目本身，你係將一啲即係重新將嗰啲即係平靜嘅，你又再引入一啲嘅政治嘅議題，去讓啲學生再喺度即係埋頭去呢個進行呢個辯論。我覺得對無論對學生嗰個成長。 對呢個學校嗰個寧靜啊，對教學等等都冇乜好處噶。 嗯， 係嘛？咁當然，我哋覺得佢作為主辦方，佢有權定任何嘅題目嘅，係咪？即係我哋只能夠即係勸喻啲學校或者勸喻啲學生，大家即係謹慎從事咯。即係你冇乜必要辯論比賽咁多，咁你有乜必要去揾啲咁有爭議嘅？可能喺同學裏面都通過辯論，可能都惹嚟呢個撕裂嘅咁。咁又何必呢？即係係嘛？個社會已經進行一個撕裂啦。咁點解我哋唔可以平和啲，讓學校安靜落嚟咧？年輕人即係安靜落嚟咧，即係。 但係黃君如啊，即係搞個辯論比賽啫。咁去到話擔心會影響到個年輕人或者學校進一步撕裂，會唔會即係跳得遠咗一步咧？會唔會係？即係辯論比賽一定會連成撕裂咩？ 間間學校嗰個情況唔同，可能個人都唔同嘅。嗰間學校覺得冇問題啊，咁佢咪去參加咯，係咪？咁我哋有責任去提出我哋嘅意見，我哋嘅擔心噶嘛。咁有啲人覺得呢個擔心係成立嘅，咁佢咪退出咯。事實上都有啲人退出啦，係咪？咁有啲學校佢覺得我冇擔心啊，我啲學生可以過早，即係咪可以早啲參與政治啊？咁呢個咪？學校自己決定，我哋冇可能俾個學校參加㗎，我亦都冇可能禁止學校參加㗎，係咪？包括呢個教育局佢都禁止唔到㗎，咁呢個係學校即係佢安排學生活動嘅時候，佢哋要去諗嘅。只不過我哋提出一個提醒啊，呢啲情況下邊可能會產生一啲嘅情況啫嘛，即係會可能令到學校係嘛，即係平靜嘅校園可能會再起一啲波澜出嚟，系嘛？甚至系学生会唔会通过呢啲？其实系嗱，譬如头先佢提到一啲港独嘅议题咯，咁我哋觉得系绝对唔适宜噶。你喺辩论里边唔系辩真理噶嘛，辩论系辩技巧噶嘛。我哋大家知道，正反方正嘅赢咗，负嘅赢咗，都唔代表嗰样嘢系真噶嘛，系嘛？咁但系你问题喺呢个辩论嘅过程里边，学生就要搜集啲，如果系正方嘅支持港独嘅，咁佢咪要搜集各种各样嘅理据啊，去说服自己。亦都希望通過咁樣去說服其他人啊，即係講到係可行嘅，係咩嘅？咁呢個對我哋學生有咩好處呢？我睇唔到有咩好處，一啲好處都冇。 黃君如，我明白你個擔憂喺邊度，但係譬如呢件事，我諗點解特別敏感嘅就係、是、當大公報批評完之後，咁就據聞教育局又施壓，咁你唔覺得呢個有啲唔妥嘅咩？ 咁呢個你問翻教育局啦，我呢個我唔知啦，係咪？但係教育局有責任保護學生嘅。系咪？當然，如果你話學生佢過早地參與政治咁，教育局係有呢個責任提出噶嘛，係嘛？咁當然佢做得適唔適當，咁呢個你哋去同佢講啦，我冇責任同佢解釋、同佢辯護嘅，係嘛？我哋作為一個教育工作者，我哋又提出我哋個擔憂，即係 好啊， 即係喺呢個時候係唔適合去參與呢啲活動嘅，即係咁解啫。呢啲辯題啦，你個本身辯論嗰個活動係冇問題噶，係咪？ 咁、okay, 你哋都其實係可以去改變。如果你想多啲人參加，你咪。改变你的议题咯，系咪？既然社会有呢个舆论，有呢个声音，点解一定要嗰个题目嘅咩？ 明白。 呢个我又奇怪，点解一定要嗰个题目？即系全辩论题目，系嘛？千种百样，点解唔可以用你真系想搞辩论比赛嘅？咁你咪去改咗个题目咯。你系都唔改个题目，其实反而令人去怀疑背后系咪有政治动机咧？即系咁解啫嘛，系嘛？ 好多谢黄君如啊，多谢你吓。黄君如咧就系教联会嘅会长嚟噶，袁美昌啊，一边就讲话。即係辯論可以透過咧正反方嘅即係雙方換位嘅思考，讓學生咧可以學習唔同嘅政治議題。教聯會就認為，即係呢個佢哋出於保護學生啫。喺呢咁撕裂嘅環境之下咧，就係擔心咧會形成更加撕裂。你又點睇咧？ 啊！呢件事吊诡在，我谂筹办嘅单位都知道会引嚟一啲好似系啦左报啊、大公报呢啲嘅攻击噶啦。咁攻击咗呢个其实都正常嘅。咁但系攻击完之后，竟然教育局系会系啦，同佢同一口径咁样去向呢啲学校施压。咁所以见到成个本来就算唔系咁政治性，慢慢咁样升级落去，都变成更加政治性。咁我谂呢个。可能呢種叫二次嘅政治化，可能更加恐怖咯。 又或者咧，即係經過今次嘅事件咧，其實都多咗傳媒去到討論同埋報導啦。咁結果可能嗰個社會個討論咧就更加廣泛，更加多人知道哦，原來有一個咁樣嘅辯論比賽，多咗中學生咧去到討論呢啲嘅政治議題。咁其實又會達成一個乜嘢嘅效果咧？嚇！嗯，好，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多谢晒袁美昌啦，咁你听日亦都系同样时间再会有自由风，拜拜。 拜拜。